徹底喺個社區度完全去即係話冇人感染咧，或者所謂動態清零咧，即係盡量令到佢即係冇咧，其實係困難嘅。我相信一個比較穩妥嘅做法咧，就係控制，即係盡量希望嗰個感染嘅人數咧係減到最低。咁呢個咧就會比較係容易啲做得到，同埋亦都喺嗰個可能經濟啊，同埋嗰個嘅所有嘅社區活動嗰個嘅層面嚟睇咧，個角度嚟睇係會比較合理。因為如果唔係我哋有一個反彈，又再次所有嘅經濟活動停落嚟咧，咁我相信即係香港可以承受到嗰個嘅壓力係有限。咁亦都係反而最重要嗰個嘅集中嘅力量咧，真係疫苗接種。我相信疫苗接種係唯一真係可以解決成個問題，同埋真係可以帶我哋走出呢一個即係大流行嘅唯一嘅方法。 係不過呢一個判呢、這個研判係有冇一個嘅準則嘅咧？因為香港人大部分都好希望香港盡快去到一個好平穩嘅，即係哪怕係都每日都仲有啲個案啦。咁但係大致上可以即係達到所謂動態清零嘅狀態啦。咁先至可以咧去傾同內地去通關啊，或者同即係其他地方通關啊。所有即係譬如社交嘅措施可以盡量放寬啦咁樣。咁但係我哋而家喺度講話。即系唔可以清零噶啦，咁达到乜嘢嘅地步？譬如话系咪要每日嘅个案系要少过即系100，即系要去到两位数啦，咁先至系一个比较稳定嘅一个动态清零嘅状态咧？ 我相信系，即系我谂完全清零就好难。我谂动态清零去到一个，譬如讲紧系两位数嘅， 系 吓，咁我相信可以接受，同埋即系一个系完全嗰个嘅醫療系統是冇唔會承受任何壓力嘅，亦都好容易可以做得到嘅。咁呢一個咧，其實就會比較合理。尤其是咁樣嘅做法咧，就會令到即系整個嘅經濟啊，所有嘅活動都可以恢復啦。咁同埋另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希望真係遲少少嘅時候咧，會係有機會就係嗰、那個當。全世界嗰個疫苗接種率係好高啦，同埋加上嗰、那個即係有可能第啲國家就係一個個感染嘅比率亦都好高，可能再感染添嚇。咁再加上就係嗰個嘅可能啊，講緊有第二代嗰個疫苗已經面世啦，亦都大家接種咗咧，咁好有機會就會係我哋真係全世界可能世衞會到期時真係會講就係我哋已經離開嗰個大流行。就入一個所謂嘅 endemic， 或者好似韓國咁話要將佢降級係嘛，即係變將個病毒嚇， 早得滯，因為幾十分鐘嘅咁每日都仲嚇，咁啊早得滯，咁但係我相信會去到嗰個咁樣嘅階段，因為整體其實 Omicron 本身係雖然佢嘅傳染力係好高，但係佢嗰個破壞力啊，整體你見到其實係好輕，尤其是佢真係大部分都係真係老人家。好老嘅老人家，冇打針嘅老人家，就真容易啲係會重症或者死亡， 或者有長期病嗰啲咯，嗬。 冇錯啦，就係呢個情況。 康教授都想問一下咧，即係之前啦，我哋嘅醫療系統啦，一啲嘅隔離設施啦，以至係圍封策略等等，都用咗好多嘅資源咧，去到處理，去到對抗疫情啦。隨住而家嗰個疫情嘅緩和咧，咁其實而家譬如醫院嘅資源係咪可以用翻嚟照顧翻一啲即係原本其他病症嘅病人咧？咁你覺得譬如話嗰個醫療資源會唔會係需要去改變或者調整少少嘅策略咧，以至到你都建議過話啊，不如啲指定診所轉嚟去到照顧啲新冠嘅一啲長新冠嘅康復者啦咁。咁但係咧，又醫學界都仍然係擔心會有下一波嘅來臨啊嚇，以至到都醫管局都係制定緊一啲嘅預防下一波嘅措施啊等等。你覺得應該點樣攞個平衡咧？ 其實已經係做咗，或者已經做緊嘅呢樣嘢。咁你見到其實喺醫管局咧，其實已經將好多原本愛嚟係做喺醫院愛嚟醫治新冠或者尤其是重症嘅病人嘅病房，其實已經轉翻曬做一啲講緊係普通內科或者普通外科嘅病房， 去照顾翻一啲真系有好需要吓、啊、去入院，因为其他疾病之前我哋可能短暂时间忽略咗嘅病人吓，咁、啊、已经系转翻晒吓，咁、啊、呢个系好紧要嘅，因为其实你会见到其实呢啲其他疾病嘅病人咧，其实可能仲多嘅吓，咁、啊、变相真系要即刻转翻咧去照顾佢哋，咁已经系做咗嘅呢样嘢吓，咁、啊、另外，反而嗰、那個指定門診方面咧，其實就我唔太擔心，因為其實指定門診嘅做法咧，主要係譬如嗰個中西醫嗰個嘅綜合門診啊，其實都係醫一啲確診人士，即係換句話講，佢可能都係俾一啲抗病毒藥物啊，又或者一啲中藥咧，係去治療一啲確診咗嘅人士。咁而家隨住嗰個確診人士其實係大幅下降咧，咁呢啲門診就好容易可以轉咗咧，係。醫一啲長新冠嘅病人，咁長新冠嘅病人其實喺 Omicron 長新冠嘅病人咧，相對地其實唔多嘅。原因點解咧？因為嗰個嘅大部分人士其實打咗針啦，亦都好多係後生健康人士咧，其實嗰個病徵其實好輕微，甚至乎冇病徵。咁反而係真係比較可能係有啲長期病患或者係冇打齊針嘅人士咧，會有一啲長新冠嘅病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如果呢啲嘅綜合診所，尤其是中西醫嘅治療配合咧，其實對於長新冠嘅治療其實係好好。 嗯，你覺得而家嘅醫療資源去到照顧呢啲嘅長新冠嘅患者啊，做得夠唔夠咧？有冇話一啲嘅更加要加強一啲嘅服務去到幫呢啲嘅長新冠嘅患者咧？ 其實整體我之前都講過，喺香港嚟講個比率就唔算多嘅，就算前幾波嚟講，咁我哋相信咧，唯一一樣嘢可以即係、就是、可以再好啲咧，就係、是、其實係嗰、那個即係、就是、因為要綜合治療、啊、要 multidisciplinary， 咁所以變相咧可能就淨係靠內科嘅嘅門診就未必足夠嘅，即、就、係、是、你可能真係要睇翻如果排除咗其他嘅疾病之外咧，就睇下譬如講緊可能要配合中醫嘅治療啊，一啲症狀上嘅治療啊，又或者可能要揾。物理治療師啊，再加埋可能要揾翻一啲可能精神科嘅同事嘅幫手，因為可能有多時係一啲焦慮嘅問題啊，咁呢啲咧其實對於嗰、那個病人嗰個嘅長新冠嘅病人咧嘅治療好緊要。 嗯，系啊，孔教授，我记得先前你都曾经讲过，嗰时大家系议论紧嗰个即系全民检测嘅时候咧，就都大家觉得你系一个适合嘅时间啦。咁亦都有建议就系话啊，不如等嗰个疫情去到一个比较低嘅水平，咁跟住咧就嚟一次嘅全民检测咧，就可以好快咁将佢清零啦，咁样吓。咁你觉得而家系咪嗰个时间咧？抑或系根本其实睇落都其实冇呢个必要咧？呢个全民检测啊？ 其實怎睇就可能真係冇嗰個必要，個原因係因為佢真係嚟得快，亦都去得快。咁即係如果你話哦，仲一路都有每日都有幾千證，一路都唔落嘅，即係一路維持喺幾千證，一個長時間嘅即係平穩咁樣去，都係幾千證。咁個可能咧就真係要做一個嘅全民檢測去真係所謂清零啦。咁但係如果你見到嗰個下跌嘅幅度係咁快，即係講緊而家去到600多宗啦。咁你真係要動員咁多人去做一個全民檢測咧，其實可能嗰個嘅得出嚟嗰個嘅效果就唔成正比㗎啦。即係可能嘥好多嘅人力物力去做，咁可能揾到千零二千證。咁但係可能你等多一個禮拜或者等多幾日咧，佢可能都會跌到得翻兩位數。咁你變相咧，其實嗰、那個要嘥咁多人力物力去做咧，就唔係好即係唔好抵啦，即係呢方面咁講。 咁樣係， 其實亦都風險嘅，因為可能一啲你要有部分啲好老嘅長者，你要真係上門幫佢檢測。亦如果有啲咧係好年輕，講緊係即係可能係啱出世或者一兩歲嘅兒童，佢冇辦法接種疫苗，但係佢去做檢測咧。其实都有风险嘅，咁所以变相咧就可能如果真系下跌嘅幅度好快嘅话咧，就可能就唔需要再做嗰个全民检测。 嗯， 好啊，唔该晒孔凡嘅教授，多谢你。 多两位，系，拜拜。 孔凡嘅教授就系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嚟噶。咁头先都讲咗咧，关于而家疫情嗰个走势啦，医疗资源嘅运用啦，同埋即系仲有冇需要做全民检测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宣布，李家超参选下届行政长官选举的提名有效。李家超说，宣布对他而言是重要，因为正式或确认提名身份，可以更全面积极展开选举工程，意味可以有更多机会听取意见，并且到地区做访问，会继续努力展开工程。他又感謝資審委以及提名他的選委會選委。被問到今次是完善選舉制度之後首場特首選舉，他作為唯一候選人會不會覺得可惜，公眾會不會覺得沒有認受性。李家超說，整個選舉都是按選舉條例進行，亦都歡迎任何符合資格取得足夠提名的人士參選，在選舉之中向市民和選委解釋施政理念。他又說會繼續努力爭取選委支持，更重要是向市民解釋，讓市民了解他的施政理念，從而社會有團結一致的共識，希望提升香港競爭力，在民生等各項事務上達到最好的目標。本港新增613宗確診，包括316宗透過核酸檢測出陽性，297宗經快速檢測確診。新增個案包括13宗輸入個案。第五波疫情累計118,5807宗確診，新增20宗死亡個案。上水清河村清宅樓下午五點起列為受限區域，受檢人士需要在晚上九點半之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是在明日下午大約一點完成行動。政府審視包括污水檢測病毒量、相關確診個案情況和其他環境因素等，通過風險評估決定作出限制與檢測宣告。因應污水樣本對新冠病毒呈陽性，民政事務署向黃大仙、東區和葵青區多個屋苑居民、清潔和物管員工派發超過270,000套快速檢測包。黃大仙的屋苑是包括龍盤苑、鳳鑽苑、鳳禮苑、鳳德村、星河名居和月庭軒。東區东桃苑、东旭苑和爱东村，以及葵青区的石荫东村、石荫村、安荫村和宁丰苑亦都获发检测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龙翔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日嘅早上6点，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桥第一段嘅快线都系会分阶段临时封闭。而家大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笔架山花园。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有道路工程，快线暂时封闭，龙尾去到笔架山花园。另外在观塘的康宁道因为水管急收，康宁道下行近住观塘道的中线仍然是封闭。渡轮的消息方面，再提提大家，由于风浪较大的关系，富裕小轮来往屯门至到大澳的渡轮航线暂时都是不停大澳。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空窗道桥底，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旺角道一段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长沙环道近怡角苑同埋大埔道近美学楼，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嘅车龙就排到窝打老道。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龙尾近西贡消防局。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从来都系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可以来到港台主持节目，一方面很紧张，但都很开心。今次呢主持电台节目肯定我人生的第一次，也都肯定是我人生宝贵一课，就好像今次这个主题那样，就叫做人生学堂。 4月23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们进入人生学堂。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我哋再讲咧一啲助语词嘅英文嘅。上次我哋讲咗 yuck 啦、ew 啦咁样。今日讲咧就系呢个大家好多同学都识噶啦，就系咧 wow。嗱，我哋广东话咧见到一啲好惊奇，我哋哇。英文呢我哋就唔係哇嘅，英文我哋 wow 嘅 ,ok,ow 返返嚟嘅。串法呢就係 wow,ok,wow, 譬如 wow,that's great,ok。咁但係有时呢我哋讲 wow 嘅时候呢，可能有时会有少少讽刺嘅语气呢，都会用到个 wow， 譬如 wow,that's great,ok。似乎我哋语气啦，如果我哋语气平淡少少 hea 少少好冷淡呢，Wow, that's really good. Okay, that wow, that's great. Okay, 咁咧个感觉听落去咧就好似有少少反讽嘅语气。Okay, 咁啊串串地嘅呢个语气，咁啊大家自己留意一下。但系如果我真心咧，我就好有高音分。Wow, wow, wow, w o w， 我哋要串噶嘛。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咧，咁我哋傾緊關於疫情嘅發展啦，同埋一啲嘅抗疫嘅工作嘅。咁如果大家有意見嘅話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楊立門啊，我哋頭先新聞之前咧就訪問咗咧港大嘅專家孔凡毅教授啦嚇。咁都講到話咧一啲長新冠嘅患者啊嚇，咁就長新冠就係講緊咧一啲感染過新冠病毒嘅人士啦。咁佢雖然咧就係已經叫做好翻啦，咁但係咧佢有一個長期的後遺症、根據世衛的一些、叫做定義、這個患者可能會出現腦霧、肌肉疼痛、疲倦、氣促、咳嗽、抑鬱等等這些症狀、通常會在染疫之後3个月內出現，並且持續至少2个月，就不能夠用其他的診斷來解釋，即是關這個的新冠病毒事的、而呢其實孔凡教授剛才未有詳細跟他談、不過他早前 都跟傳媒講過咧，就係話喺瑪麗醫院復診嘅新冠康復者3000个之中咧，有少於3%咧就出現長新冠嘅情況啊，咁佢就建議咧啊，會唔會可以用一啲而家醫管局各區嘅指定診所嚟到轉換成為咧就係支援呢啲嘅長新冠患者嘅地方咧嚇？ 係。咁佢呢一個嘅數字咧，即係話有即係3000名嘅即係新冠康復者嘅 的人士當中是少於3%出現了這個症狀，這個數字比外國是少很多的，但是就我們都不可以輕視這個問題，因此就我們現在有足夠的即醫療的資源的時候，是不是應該可以即給多一些支援給這些所謂長新冠的患者呢？而且即他們都已經應該就沒有這個傳染的能力了，因為他們已經康復了，因此他們都不需要即有什麼隔離的設施，我覺得因此我想一般的醫院呢都應該可以即容納他們的。 嗯，隨著現在疫情的緩和，其實呢公立醫院的壓力就當然是小了，剛才都聽到現在最新醫管局的數字，其實呢就指定診所呢即將來都可能是可以去到轉換成一些即新的角色，就包括是支援這些長新冠的病人。我們看回呢就是有傳媒都向食衛局和醫管局查詢怎樣支援這些長新冠的患者呢，就說呢公立醫院呢就会为这些新冠康复者安排复诊，会跟进他们的情况，亦都说就是这些完成隔离或者出了院的病人就可以在好翻之后6个月内就参加医管局的中医门诊特别诊疗服务，就接受最多10次的免费服务的。会不会说是有一些指定门诊服务可以给他们看西医的？医管局就说会定期去到检讨这个医疗服务和评估需求，为病人提供适切服务，所以咧就而家孔凡毅教授咧就有呢个指定诊所嘅呢个建议啦。 系吓，咁啊，我谂各位长者都应该要留意一下啦吓，即系新即系如果长者即系染咗疫之后好翻咧，都可能会出现一啲，譬如话如果见到有气促啊，或者吞咽困难啊，或者神志转差呢啲情况咧，可能都系一啲长者嘅即系长新冠嘅病征嚟嘅吓。咁亦都希望即系如果真系见到呢啲病征咧，就真系快啲去求医啦。 咁另外咧就头先嘅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嗰度咧，咁其实都有啲嘅传媒人咧就系都问到咧，就而家关于围封强检嗰个策略啊，咁都有啲人就问到话啊，其实而家咁嘅疫情情况，围封会唔会取消咧？算唔算系扰民咧？咁卫生防护中心嘅欧家荣医生就话咧，系围封对于防控咧系非常重要啊。咁而家个案回落啦，都更加要尽力咁去揾一啲嘅隐形传播链。如果唔做围封强检咧，可能会造成大厦内嘅传播。 系，当然呢一个措施咧喺疫情即系爆发之初咧，或者系喺个巅峰嘅时期咧，的确都发挥咗好大嘅作用嘅吓。咁不过而家我哋个案即系一路系咁喺度减少啦吓。咁我哋都要即系任何嘅防疫嘅措施都要睇一睇嗰个社会嘅成本啦吓，即系对即系居民啦或者系市民造成嘅一啲嘅不便啊等等都要考虑嘅。咁究竟系咪真系需要一验到一间大厦有即系污水啦，咁就要围封咧？咁因为我哋每日见到有啲大厦嗰个数字即系抽到出嚟，即系嗰啲真系真系验到有阳性嘅个案咧。真係好少喎，有啲係得幾個嘅啫喎。 嗱，如果以最近嗰幾個嘅圍封強檢行動嚟計啦，譬如慈雲山、慈正村、正德樓啦，咁佢哋咧有1,070名居民受檢啦，咁啊當中發現咗5宗嘅陽性個案，咁啊確診率咧就大概係0.5%啦。至於咧粉嶺嘅福榮中心第一座咧，咁嗰個檢測發現陽性嘅個案咧就係0.5%嘅，而上水清河村清润楼咧就发现1宗阳性，同埋咧就6宗唔确定嘅个案，咁就系阳性个案咧就系占咗检测人数嘅0.006%啊，咁当然啦，即系可以话是呢个咧系为一个清零吓，截断传播链嘅一个策略啦吓，咁但系即系而家呢个揾到嘅一个大厦嘅阳性个案嘅比例吓，咁又系咪即系头先孔凡毅教授都有讲啦，即系会唔会要睇一啲成本效益啊，或者对市民嘅影响咧？ 系吓，咁所以我谂政府可能都需要即系研究一下，到嗰个真系个个案吓，真系跌到去一个真系较低嘅数字嘅时候，系咪真系需要再坚持做呢啲即系整栋大厦嘅即系围封强检咧？咁 好，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讲一讲私家 医生咧就喺今次疫情里面扮演嘅角色啦。 宝贝女啊，阿爸去买餸啦，你今日想食啲乜啊？ 只要系你整嘅就咩都得啦。 唉，宝贝女，你睇咩睇到咁入神啊？商场消费优惠？ 系啊，阿爸，你睇下林林种种，我真系要快啲去消费啊！迟咗咧，惊咩都俾人买晒啦。 唔使噶，啱啱推出消费券嘅时候，商户大部分都会观察下先，迟一啲可能会因为竞争而提供唔同嘅优惠，所以等一等疫情再缓和啲先至去消费，可能仲抵啊！ 阿爸，其实咧，我哋一窝蜂咁去消费，会唔会增加感染风险噶？ 抗疫最紧要系做好防御措施，接种疫苗，戴好口罩，清洁嘅消毒功夫要做到足。嗱，疫情严峻就应该减少外出，消费券嘅使用期咁长，我哋可以慢慢使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下昼嘅5:46啊，咁样讲讲咧，就系喺放复活假之前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咧就同呢个嘅医疗卫生界嘅代表咧就开咗一啲嘅视像会议啦，咁都希望咧私营医疗界别咧都可以咧为嚟紧啊学校复课啊吓，可能出现疫情反弹咧就作出一啲嘅准备嘅咁。嗱，早前咧医管局咧已经可以让私家医生咧就系去到申请。去到處方一啲嘅新冠口服藥啦，咁而家咧就係、大概啦嚇，有150位嘅私家醫生咧，就已經循住呢個途徑咧，就攞到呢啲新冠病毒嘅口服藥啦，咁啊遲啲咧，衛生署咧就會係網上面咧公布相關嘅私家醫生名單，幫市民咧係到便利佢哋啦嚇，去到接受呢啲私家醫生嘅治療嘅咁但係咧又會有啲嘅私家醫生咧就。啊，究竟都可能有啲關注啦，即係究竟啊啲新冠病毒確診嘅病人啊，咁佢哋係咪要嚟到私家醫生嘅診所去到睇症咧嚇？因為佢哋都始終嚟到私家診所咧，可能會有一定嘅傳播風險啦嚇。咁佢哋究竟安排佢哋係乜嘢嘅時間？嚟到睇症咧，咁如果呢个病人嚟到嘅前后，使唔使话做好即系彻底嘅消毒清洁工作咧？对于诊所嚟讲，嗰个嘅运作啊吓，会唔会都造成一啲嘅不便嘅咧？ 系啊，我谂一般市民都会有一个疑问啦吓。咁、如果佢系真系自己检测，即系见到好似系阳性嘅咁香港當然而家已經有好多專門嘅診所可以即係收治呢一批嘅人士。咁但係譬如話佢自己係睇慣一個即係私家醫生，係佢自己長期都即係睇嘅咁佢亦都未必知道真係佢自己係確診咗。咁佢去到即係私家醫生去睇病嘅時候，咁原來發覺佢都係咁。咁係咪即刻嗰個私家醫生就唔可以繼續睇佢，就即刻要將佢轉介去一個即係嗰個專門診所度咧？咁既然私家醫生都有一啲嘅特效藥嘅，咁係咪都可以俾佢繼續去睇呢個私家醫生咧？咁係咪即係嗰個診所當然嗰個地方係比較細啲啦？咁但係嗰個風險係咪真係好大咧？因為而家香港好多人都已經喺居家即係抗疫噶啦。係居家治療噶啦嚇，咁所以呢個都要睇睇，即係私家醫生佢哋自己點樣睇呢件事咯。 嗱，除即係當然啦，疫情嘅初期啦嚇，咁其實當局咧都主要係希望病人咧去到公立醫療體系嗰度去到求醫啦嚇，因為佢哋先至做到最好嘅一個防感染嘅措施噶嘛。咁但係隨住疫情發展上過高峰，而家回落嚇，咁亦都有多咗一啲嘅口服藥可以供應啦。咁究竟私家醫生喺成個疫情裏面可唔可以擔當住一啲嘅角色？例如話病人真係驗到自己陽性啦，咁佢應該去指定診所睇，定係去私家醫生睇咧？咁呢個分野嚇，係讓病人自己選擇啊，還是都可能有一啲即係大家有一個政策嘅希望會去咁樣去到分野咧？咁呢個都好值得討論一下。 係啊，係啊。 嗱，呢家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傾下啊。咁電話旁邊咧就有西醫公會流行病委員會嘅主席陳培光醫生啊，陳醫生你好。 系你好， 系你好。 嗱，头先都引述咧，咁啊，大概有150名嘅医生咧，吓私家医生，就循住呢个网上平台咧，就攞到医管局嘅新冠口服药啦。你觉得呢个数字系多定少啊？ 我諗就暫時嚟講係 OK 嘅，咁就因為其實呢就而家嚟講個疫情呢都係每日呢大概即係700多症啦，咁而醫管局嗰啲新冠指定診所呢就應該係有成20多間嘅，咁你20多間咁嘅指定診所你應付嗰個700多症呢就應該係绰绰有余嘅，咁正如你頭先都講啦，咁陳局長都話即係呢啲即係而家揾私家醫生，即係都儲備呢啲藥咧，其實都係為咗即係預備嚇，萬一嚇，萬一真係有第六波啊，或者有啲疫情嘅反彈嘅時候咧，咁就希望即係私家醫生都可以幫手嚇。咁就我接觸過好多私家醫生咧，就佢哋都即係好覺得係即係希望貢獻一份力量啦嚇。咁有啲早輪嘅時候嚇，即係疫情好緊要嗰陣時啦，咁就即係。政府就即係嗰個指定診所啊，即係個服務啊，供不應求。咁好多病人染咗病嘅時候咧，咁啊想約嗰度又約唔到啊，咁就變咗即係好多私家醫生都覺得其實希望即係出翻一份力啦。咁暫時嚟講，即係其實咧，我相信係一個即係磨合嘅時間啦。咁就即係我覺得政府而家做呢一步咧，都係個即係一個好嘅方向嚇。咁睇即係而家疫情係稍微緩和嘅時候咧，就即係做好咗一啲預備功夫嚇。就如果因為到即係真係即係突然間啲症多咗好多嘅時候咧，咁當到時先至安排咧，就可能做唔切噶啦。咁有時大家都應該記憶猶新啦，即係第五波疫情咧，就有即係幾百，然後一路上到幾萬嗰時候咧，其實好快，好短嘅時間嚟嘅啫。咁就所以我諗暫時嚟講，即係150反應係唔錯嘅。 系陳醫生，就而家即係應該去病人去訂呢一個即係指定診所個困難應該就唔會太大啦嚇，因為而家個症唔多啦。咁但係如果真係有啲病人佢係睇慣一個私家醫生嘅，咁佢去即係預約嘅時候，佢話啊，我自己都有咗 covid 喎，咁我嚟睇下你得唔得？咁係咪個私家醫生係都會叫佢啊？你唔好嚟啦，你不如去指定診所啦，會唔會咁嘅而家係？ 我知道咧，就好多私家醫生咧，都門口度有咗一個告示咧，就即係話，即係如果你係確診嚇，即係新冠肺炎嘅，咁咧就應該去指定診所，咁就咁其實依個個考慮咧，都係即係為咗即係診所裡面即係其他服務嘅使用者嚇，咁就譬如好多人嚟到打新冠疫苗啊，睇其他嘅病啊，一啲慢性病嘅復診啊，咁如果確診嘅病人明明知道自己係㗎啦，咁都即係嚟埋個診所咧，咁就喺依個即係候診室嘅地方咧，就做一個傳染嘅機會啦。咁依個就我相信冇人係想見到嘅嚇。咁就咁同埋除咗話即係會萬一唔好彩即係感染咗其他人之外咧，咁如果即係有啲情形之下咧，即係衛生署咧就可能會即係跟翻啊，即係大家可能我記得早幾個月啦，咁有某個即係新冠確診嘅病人嚇睇過某個診所嚇，咁就即係會報導出嚟啦，咁就即係會跟翻即係同一時段，即係有冇其他嘅其他人士嚇，即係喺嗰個候診室度逗留啊，咁亦都咧試過咧就係、是、即係診所嘅職員啊同埋醫生啊都被。劃分為即係密切接觸者，咁需要咧就接受隔離嘅，咁變咗咧就去原先約好嘅服務，即係當幫病人打新冠疫苗啊、睇其他病症啊嘅服務咧，全部都受到影響啦。咁就所以就會有個咁嘅情況嘅。咁如果就我知道衛生署都係即係計劃咧，就即係遲啲會即係將攞咗呢啲新冠口服藥嘅醫生嘅名單咧，就即係擺上網嘅嚇。咁就我相信咧，大部分即係呢啲醫生咧，就並唔係話即係希望即係所有確診新冠嘅肺炎嘅病人咧，就隨時去到嗰個診所度嚇。咁就即係每人可能因應每人個診所嘅 的環境啊情況啊，可能會有啲特別的安排啦嚇。咁我就會建議，即係如果係你即係萬人唔好再惹到個病而啊，你知道你嗰個睇開嘅醫生其實佢都有啲藥嘅，咁最好咧就即係用電話同診所聯絡咗先，即係睇下嗰個診所度有冇一個特別嘅安排啦嚇。咁就譬如可能有啲醫生係希望即係安排一個視像診症嘅嚇，咁可能睇過之後覺得即係都可以開埋藥俾佢，咁佢可以即係叫佢嘅親戚朋友落嚟攞藥啦。咁或者有啲醫生咧就可能會安排個特定時間嚇，譬如或者即係平時佢係七點鐘休息嘅，咁可能約佢啊，即係七點鐘之後嚇，咁嚟就睇佢，咁然後就睇完之後，咁做一啲比較深層次啲嘅消毒嘅工作啊，咁亦都唔使話影響到其他嘅病人，影響其他嘅服務啊。 嗯，咁即系话，其实你觉得使唔使话就要，如果私家医生嘅诊所系需要去到睇呢啲新冠病人嘅一啲病症嘅时候，使唔使话要做额外嘅一啲即系防感染嘅控制咧？咁而头先譬如话真系以前咧吓，卫生署会视同一个诊所嘅医护啊吓或者病人啊，会为密切接触者嘅。呢方面其實是不是可以放鬆的呢？就讓即私家醫生去到看病人的時候不需要話去那麼多顧慮，即可能以前直頭不看、即不會有那麼多的顧慮呢、 我諗即係最緊要咧，即係大家有一啲明確啲嘅指引啦嚇。咁、就咁，其實佢而家嘅指引咧，就係、話要求即係職員咧，就即係醫生或者其他嘅護士啦，都係啦，即係除咗即係有口罩之外咧，亦都有個面罩啊咁樣嘅嚇。咁、但係佢依個咁樣嘅分類法係咪即係以後都係維持咁樣樣咧？將來會唔會改變咧？嚇、咁依個希望佢同業界多啲溝通啦。咁等即係醫生，如果佢想幫下手嚇、即係睇一啲確診咗陽性嘅新冠病人嘅時候咧，就比較更加放心啊，即係提供個服務啦。 其實呢個問題上邊，我都留意到先前都有啲個案係私家診所的醫護人員咧，係都冇被列為係即係密切接觸者嘅，因為佢哋真係有佢比一般嚟診所嘅病人咧，佢係有多好多嘅即係防護設施嘅，即係有啲又有埋面罩啊咁樣。咁係咪即係其實私家醫生或者護士或者醫護人員係咪已經係如果完全係有呢一啲咁樣嘅裝備嘅時候，係咪就應該唔會係被界定為即係密切接觸者嘅話係咪咧？ 應該是的，因為始終譬如你急症室啊，或者政府嗰、那個即係指定診所啊，亦都係一樣有醫護人員即係去睇啲咁樣嘅確診嘅新冠病症啦。咁、如果私家診所嘅醫護人員即係做同樣嘅保護設施嘅，咁就冇理由會將佢哋即係列埋係列入埋係嗰個即係密切接觸者啊，又要去隔離咯。 嗱，嚟緊咧就係會部分學校就會復課啦，又會放寬呢個社交距離措施啦。可能即係社區裏面咧係多咗新冠病毒嘅感染者嘅，有啲可能會嚟到私家醫生嘅診所嘅。咁你哋會點樣準備呢件事咧？咁同埋就覺得當局有冇嘢可以支援到你哋咧？ 就咧，政府其實都話即係有啲物資係即係透過即係醫學嘅組織咧，就即係分發俾啲私家醫生嘅嚇。咁呢啲已經喺度安排之中噶啦，已經應該差唔多都到噶啦嗰啲物資嚇。咁就呢啲都係一啲嘅支援啦。咁另外就即係一啲比較清晰啲嘅指引啊嚇。咁因為其實就即係個指引將來會唔會改變啊？咁呢啲就希望即係佢哋同私家醫生方面就即係多啲嘅溝通啦，咁樣咯。 嗯，因為咧，即係可能啲病人嚟到啦，咁睇症啦，咁你都未必知佢究竟係咪有可能感染咗新冠嘅。咁你覺得譬如喺嗰個病人嗰個登記流程嗰度可唔可以管理得好啲咧？作為一個診所，但又好似好難，冇乜地方咁啊。 咁啊係啊，即係如果個診所係有兩個房間嘅，咁就即係當然會好做啲啦嚇。咁即係譬如佢哋入去嗰、那個即係候診室嘅時間咧，咁應該都即係做一做探熱嘅探熱啊。咁如果譬如係即係發覺係有燒啊，咁最好咧就即係去咗另外嗰個房間度啦，就盡量唔好同其他 其他候診的人接觸啦，咁就或者睇完病啦，即係喺埋嗰個房度，即係派埋藥俾佢，咁睇完啦，佢就即刻離開。咁、 okay. 然後佢離開咗之後咧，咁嗰個房間度咧就即係會做啲基本消毒嘅工作。 唔該曬，唔該曬，西醫工會嘅陳培光醫生啊。 刑罰呼籲青少年切勿以身試法。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官员话西部城市利沃夫遭到导弹攻击，造成至少六死八伤。郑浩景报道。 利沃夫被导弹袭击之后，听到几下爆炸声，上空升起浓烟。利沃夫所在地区的州长说，三枚导弹击中军事基础设施，一枚击中一间汽车轮胎店。他说袭击之中至少造成六人死亡，八人受伤，包括一名小童。利沃夫市长就说伤者有十一人。另外当局说火车站和铁路设施附近亦都遇袭，交通一度受阻。靠近波兰边境的利沃夫与西部其他地区在持续个几月的战争之中所受的影响较全国其他地方少。外电形容今次是罕见的致命攻击，在南部的第列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袭击之中有两人受伤。至于被围困的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俄方要求守军投降的最后通牒期限已过，乌军拒绝投降。总理什米加尔说马里乌波尔仍然未沦陷，乌克兰军队将会战斗到底。俄罗斯国防部说被困在马里乌波尔的乌方武装人员之中包括400名外籍雇佣兵，又说过去一晚俄军击中乌克兰315个目标，包括使用伊斯坎德尔导弹摧毁乌克兰四个武器军备库以及三个兵力集结点。展开军事行动以来，乌军有23000多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军已经做好准备在顿巴斯地区作战，顿巴斯地区的战斗将会影响整个战争走向。副总理韦列舒克说连续第二日未能够开放人道走廊让平民撤离，指责俄军封锁和炮击逃生路线。另外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说已经填好加入欧盟的问卷，正是等待欧盟委员会推荐，之后交由欧盟成员国考虑，期望在六月欧洲理事会会议期间能够以欧盟候选国的身份与会。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获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提名有效，他说如果当选会马上同内地就通关展开沟通。本港新增613宗確診，當局在因應學校明天起分階段恢復面授課，當局在指定診所預留特定的名額給確診學生。內地首季經濟增長 4.8%， 國家統計局說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但相信有能力面對挑戰。環保署公布最新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3至5，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是5，健康風險是中。健康風險預測方面，在明天上午一般監測站和路邊監測站低至中，明天下午一般監測站和路邊監測站是中。預測明天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一道廣闊雲帶覆蓋各個地區，預測大致多雲，明日有一兩陣驟雨，氣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緩北至到東北風，初時離岸間中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星期五同埋週末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而家氣温22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詳盡新聞同天氣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太子道东嗰条支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啦。咁另外去大老山隧道方向咧，慢线都系封咗嘅。咁喺度咧，呼吁揸车嘅朋友咧，就唔好行观塘绕道去旺角啦，同埋记得咧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太子道东嗰条支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嘅，咁车龙已经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继续跟大家讲一下，龙翔道仍然都是有道路工程，去观塘方向近思瑞桥底快线仍然都是封闭，现在车龙短了一点，只是一大车多。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打豪敦路一段都是车多。另外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去返大埔方向，近住九龙水塘一段挤塞。龙尾就排到金山路嘅，就是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水塘一段挤塞，龙尾金山路。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往太子道东的交通意外，支路开返，但是去大老山方向慢线仍然都是封闭。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很多糖，直接吃水果就更加好了。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留在家里，不可以外出。要监察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遵守相关指引，直至完成检疫。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言不自由，其乐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咧嚟到傍晚嘅6:27啦，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杨立门啊，咁啊，香港啦好多旧楼啦吓，咁啊，其中有好多咧都系俗称所谓三无大厦吓，咁三无大厦即系冇咩咧，冇业主立案法团啦，冇居民组织，亦都冇管理公司，咁相信咧就都有唔少嘅市民啦、听众啦，都住紧喺呢啲嘅三无大厦嗰度，咁其实呢啲三无大厦咧就都好容易出现一啲嘅卫生问题啦吓，咁尤其是喺疫情底下咧，咁大家都特别关注呢啲嘅三无大厦嘅卫生问题。如果佢系即系出现咗一啲嘅害虫啦吓、老鼠啦，咁可能有一啲嘅卫生问题啦。另外，如果一啲嘅楼一啲嘅单位，佢系改动过一啲嘅喉管嘅，咁亦都可能咧出现一啲嘅空气传播嘅一啲问题啦。咁呢个我哋喺即系咁耐疫情以嚟咧，相信都经常都见到呢啲咁嘅个案啦。咁呢啲嘅，但系咧就因为呢啲嘅大厦咧，佢哋又冇法团啦，又冇管理公司。咁邊個幫呢啲嘅公家地方清潔呢？咁而家呢政府呢就有一啲嘅計劃嘅，咁就會幫呢啲嘅三無大廈嘅地方做一啲嘅一次性清潔嘅。早前呢就有啲嘅立法會議員呢就問官員啦，咁究竟而家嘅情況係點呢？咁政府呢就係話呢，早前就係為過1590栋嘅三無大廈做過一次性嘅清潔。但是全港咧有成差唔多4000栋嘅三無大廈，咁即係話今次嘅一次性嘅清潔行動咧就唔夠一半喎嚇。 係啊嚇，咁但係政府似乎就冇講到究竟係咪有一個計劃係會將呢個行動咧係覆蓋曬全港嘅三無大廈咧，因為都仲有2000几 間咧係未覆蓋啦嚇。咁但係佢哋亦都面對同一個問題嘅，都係即係嗰個大廈管理本身咧係冇人理嘅，可以話嚇。好多三毛大廈嘅業主其實都係啲老人家嚟嘅，或者係真係亦都甚至有啲唔喺香港添嚇，只係即係租客嘅啫。個業主就唔喺香港，咁因此成個大廈嗰個管理咧係好成問題嘅。咁呢個不嬲都係政府，尤其是民政署或者民政局咧，一個比較老大難嘅問題嚟嘅，即係三毛大廈係嚇，即係召集做乜嘢大行動都冇人去聯絡嘅嚇。咁因此即係有一啲所謂即係臨時性嘅措施啦，即係譬如話揾呢啲居民代表啊出嚟，咁或者揾啲即係管理公司走去幫佢聯絡佢咁樣。咁但係始終都唔係長遠之計咯。咁所以我諗即係政府可能真係有一個比較長遠嘅計劃去點樣處理呢啲三毛大廈。 不如問下聽眾啦，唔知大家你哋係咪住喺呢啲三毛大廈嗰度咧？點樣睇呢啲三毛大廈嘅衞生問題咧？歡迎打嚟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李家超参选下届行政长官选举的提名有效。李家超成为今次选举的唯一候选人，他说会积极展开选举工程，继续争取选委支持，向市民解释施政理念。李家超今日同五个商会的代表会面，对于商界反映与内地通关的诉求，李家超说如果当选会马上与内地展开沟通。本港新增613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连续四日维持在三位数，再呈报多20宗死亡个案。其中一宗输入个案在结束检疫之后第12日在社区检测中心的检测呈阳性。当局说可能是复阳个案，会调查是不是在酒店或者社区感染。因应小学明天起分阶段复课，指定诊所会预留名额给确诊的小学和幼稚园学生。警方拘捕11名18岁以下青少年和一名19岁男子，相信瓦解一个以金钱招揽青少年非法收数的犯罪集团。被捕的11名青少年包括10男1女，10人是学生，最小13岁。被捕的19岁男子相信是中介人和案中主脑。案中被捕人士大部分有三合会背景，他们涉及串谋刑事毁坏以及管有任何物品意图摧毁或损坏财产罪。警方上个星期一接到有保安员报案，指小沥源路一个住宅单位被人淋红油。警方到场接获两名青少年，在他们身上发现载有红油的纸杯等。警方之后先后拘捕另外10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美国密歇根州一名白人警察执法期间开枪击中一名非洲裔男子头部当场死亡的事件的时候说，中方对美国国内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深表关切，认为大量事实表明种族歧视、枪支犯罪和暴力执法问题在美国是长期和系统性的问题。汪文斌说，美国是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正在沦为一个人权遭受系统性侵犯的国家，无资格对别国人权指手画脚，认为美方应当正视国内普遍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认真反思如何从根源上解决人权状况不断恶化的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主持新一辑的人生学堂，我会请不同的嘉宾，他们来自不同的范畴，不同的背景，我们很希望他们尝试在他们的人生的经验里面分享一下他们的看法，怎样去克服他们的困难。 四月二十三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们进入人生学堂。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今天听了很多字，银即是说升上来企得稳，有机会试一个更高的位置，那你就值得继续揸。但如果走势是臨的，弹完插水地落返的，那梗是反弹就走为上着。 它银嘛，它不是跟大市跌，那你坐住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九点半至十一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我哋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啊！咁我哋头先咧就讲紧关于咧就系三毛大厦嘅卫生问题啦吓，咁啊因为咧都大家喺疫情底下咧特别关注到楼宇嘅一啲卫生问题噶，咁但系呢啲嘅大厦咧就冇业主楼外法团，冇居民组织，亦都冇管理公司，咁边个帮佢哋咧去做呢啲嘅清洁工作，改善卫生问题咧？咁嗱，政府会出手嘅吓，政府早前咧就为1590栋嘅三毛大厦进行过一次性嘅清洁。不过就有些议员就说其实1500多栋对比起全港4000栋的三毛大厦来讲一半都不够。而且这样的话就对于去到加强这些三毛大厦的居民的清洁敏感度啊，以及就是帮他们成立业主立案法团的帮助不大。可能居民就都见到有人政府都派人来帮手清洁，就可能就没有一个诱因给他们去到谈是不是成立法团这些事。咁系点样处理呢啲问题咧？ 系啊，我谂政府其实都应该要系尽量谂一啲方法咧，系可以更有效咁样咧，令到呢啲三毛大厦咧系可以组成到佢自己嘅业主立案法团嘅吓。咁呢一个工作咧，过去一直喺度做紧。咁我嘅記憶力所及咧，就係即係過去嗰十年咧，係做多咗唔少嘅嚇，即係都揾咗除咗即係每一個政務處，即係地區嘅政務處係人咧，係做多咗唔少嘅嚇，即係都揾咗除咗即係每一個政務處，即係地區嘅政務處係有專人咧，係真係去聯絡翻區內嘅三毛大廈。之外咧，亦都係有揾到出邊嘅一啲幫手啦，例如一啲即係專業嘅物管公司啦，咁就幫佢哋去盡量去組織到一個業主立案法團。咁呢一個都有成功嘅例子嘅，即係過往都我記得嗰陣時候我嘅數字咧都係即係每個月都有一啲新嘅即係三毛大廈咧係成立咗咧，即係業主立案法團就變咗唔係三毛大廈啦，因此就脱離咗個行列啦咁樣嚇。咁呢一個工作我覺得值得即係繼續做落去。咁但係呢、這個都唔淨係資源嘅問題，因為都要嗰啲業嗰啲。居民啊，或者啲業主咧，係願意去成立先得嘅啊，咁所以咧就做好多游說嘅功夫啦、聯絡嘅功夫啦，咁樣嚇，咁所以就應該一路做多啲啦，我覺得。 因為始終咧，即係要由政府去到出手幫呢啲嘅三毛大廈去到做清潔，咁始終都唔係一個可持續嘅做法啦嚇，即係至多都係一次性嘅清潔噶啦。咁啊，對於呢啲嘅大廈，即係長遠嘅管理環境衞生嚟講，始終咧都係鼓励他们去到成立业主立案法团都是一个比较长远一点的方法。是但是又刚才你都说了，即很多这些大厦的业主可能是一些年长者啦，或者甚至可能都不在香港，一些的业权很分散的情况出现，那变成要去到做这件事都相当之困难。都问问听众，大家怎么看呢？你是不是住在三毛大厦里面呢？你怎么看这些三毛大厦的环境卫生问题呢？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谈谈。咁呢个时间呢，杨立门，我们电话旁边请来一位区议员跟你谈谈。咁就是深水埗的区议员李霆锋。李霆锋你好。 系主持你好， 你好。 咁深水埗就好多旧楼，咁当然都有唔少嘅三无大厦啦。咁早前就政府为呢一啲嘅三无大厦进行咗一次性清洁，你自己点样睇个成效啊？ 其實咧過去喺地區裏面咧，民政都會同區議會咧有一啲嘅計劃咧，就合作幫一啲嘅三無大廈咧就做清潔嘅。咁嗰個即係大家都好多人都知㗎，叫地區主動嘅行動計劃啦。咁其實過去嗰幾年咧都有做呢啲嘅工作嘅，咁都係會幫啲大廈咧做一啲一次性嘅清潔啦，咁同埋一啲基本嘅消毒。咁但係咧嗰個清潔咧都係一啲乾清，即係我哋叫即係用唔會都係做濕清啦。咁同埋嗰啲大廈咧嘅後巷其實就唔係好，即係唔係嗰啲大廈嘅譬如啲檐縫啊嗰啲地方咧，其實就唔係好清潔到嘅。咁所以咧就呢一類嘅計劃咧，其實都有佢嘅局限喺度啦。咁我估喺第五波疫情期間咧，如果我睇翻即係頭先你哋講過嗰個數字咧，其實就係睇到即係政府喺今次呢一波疫情裏邊咧去做清潔咧，其實都有佢嘅局限性。包括咧就係喺第五波疫情裏面咧，其實個爆發嗰個嘅幅度其實好快，同埋即係嗰個確診人數都真係非常之多。咁如果政府要針對一啲大廈三無大廈去做清潔咧，其實真係喺咁短時間裏面咧，其實真係未必做得曬。咁過去喺咁多次嘅地區行動計劃裏面咧，其實都已經未必可以滿足到咁多大廈啦。咁加上今次嘅爆發咧，其實都未必追到嗰個數字。咁我覺得呢個係可以理解。咁第二樣嘢就係頭先都提過，就係咧其實都要一個好除咗喺即係一個即係真係政府要落手落腳去幫手做清我統籌嗰個計劃之外咧，亦都要幫手做聯絡。即係大廈嗰個部分，咁大廈咧，佢其實就三無大廈自然有嘅困難咧，因為冇一個對口嘅，即係一個嘅聯絡人啊，其實就更加難去處理。咁唯一咧就係靠即係可能係前線部門，即係食環署嘅同事咧，就即係落多啲去即係去做嗰個即係觀察啊，或者去睇下個情況去提供支援啦。咁我見到嘅情況就係咁樣。 或者我補充少少資料先啦。咁頭先阿李霆鋒講到話呢個嘅地區主導行動計劃啦嚇，咁其實就上屆政府開始推行噶啦，2016年咧就開始推行呢個嘅計劃嘅，咁主要咧就係由咧呢個嘅由呢個地區嘅民政專員啦，去到擔任主席嘅呢個地區管理委員會咧，去到出手去處理一啲地區嘅公共地方管理啦，同埋環境衞生嘅問題啦，會睇翻咧就係一啲區內有冇一啲有需要嘅大廈需要咧政府去到做一啲嘅一次性嘅清潔服務啦，咁所以咧就係譬如話深水埗咁啦，咁其實都有一部分的工作咧，就系咧为呢啲嘅三无大厦去到做呢个嘅清洁工作嘅咁。咁头先你都吓，头先你都讲啦，即系有啲即系都系好难去照顾咁多三无大厦啦。其实你见三无大厦个卫生问题最大嘅问题喺边度咧？即系边啲地方系最污糟邋遢啊？咁啊，最有机会疫情底下大家最关注有机会传播病毒呢啲问题咧？ 我估比較隱藏咗兩個比較大嘅問題，第一個咧就當然係啲公家地方，例如啲樓梯或者走廊嘅一啲清潔啦。咁有機會咧就係因為可能啲棄置垃圾啊，因為尤其是喺疫症期間咧，大家都買多咗外賣。咁但係咧就因為如果冇特別去揾一啲譬如外判嘅清潔員啦，或者啲公司去幫手收垃圾嘅話咧，咁有機會就係堆積咗啲垃圾喺度。咁呢個亦都會係有機會即係有一啲衞生嘅風險。咁另一個就是更加大家更加擔心嘅問題就係好多嘅三無大廈其實都好多劏房，咁其實劏房就因為好多嘅即係物質質啦，住得即係好多住好多人，咁其實咧就同埋咧，如果假設一個劏房嘅住户咧，其實如果假設佢有確診嘅話咧，其實佢會引發到其他隔離屋嗰個嘅傳染機率咧係會高好多，因為就住得太密啦，咁所以咧就啲都會係一個因素啦。咁另外一個因素就係結構嘅因素，頭先都係講就係大廈裏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嘅改動喉管啊，即係喉管改動咗咧，其實亦都係喺呢幾波即係我估第三至到依家第五波都係大家都擔心嘅，就係啲喉管如果改動咗咧，其實如果冇還原翻佢咧，其實好容易就會即係又係譬如冇 U 型氣格啊，或者係啲喉管本身係違規啊咁樣，咁就其實好容易會令到個病毒會嗰個加速傳播，咁所以都引發咗政府會為一啲大廈咧會做一啲嘅即係譬如驗下佢有冇污水啦，咁我估呢啲嘅措施其實都係針對係疫症期間都見到好多舊樓大廈都係有呢啲咁嘅情況。 係李源，你點樣評價今次政府呢一個？ 嘅行動咧，即係覆蓋咗一千幾間三毛大廈啦。咁但係你就話係其實係所謂乾清又唔係濕清啦咁。 或者解釋下咩係乾清？係 佢個分別 係 邊度咧？個 乾清佢就係清，佢就會清到表面嗰啲咯。即係譬如嗱，假設一個大廈裏邊佢可能有啲垃圾堆積咗啦，咁佢就會清走咗嗰啲垃圾。咁但係咧佢就唔會特別去幫佢噴即係如果過去嘅地區主導行動計劃就冇特別幫佢哋去做嗰啲譬如洗地啊，冇做啲清潔嘅工作嘅。同埋嗰啲大廈有好多嚴防咧，其實有機會堆積咗啲垃圾咧，其實都因為嗰啲位係處理唔到嘅，咁所以咧其實呢啲計劃就係未必幫到佢手咯。同埋因為一座大廈太多呢啲窿窿罅罅位咧，其實對於啲清潔員嚟講，即係如果假設政府部門去仔細做每一座大廈去做咧，其實係相當困難嘅。即係佢同嘅佢管理情況就同譬如屋苑啊、屋邨情況唔同。咁同埋頭先講咗就係始終好多大廈裏邊咧，即係一啲嘅公家地方，其實嘅面對係公家啦，但其實可能係有私人業權，咁所以咧其實未必咁容易去走到入去嗰啲單位裏面去做清，咁所以咧個情況係複雜嘅。咁所以你見到而家嗰個數字咧，可能得四成到啦，我估大概。咁係啊，咁其實就都我見到政府個情況就都幾吃力，同埋都真係好難追嘅。咁當然呢個都睇到政府本身針對三毛大廈嘅支援有佢嗰個困難同埋局限啦，咁樣。咁一來就係、是、即係。太分散啦，呢、這個就二來咧就係、是始終嗰、那個頭先都有提過就係、是主動性嘅問題，即係如果業主或者住户冇呢個主動性去同政府一齊配合做個地區嘅衛生問題咧，其實都係好難去即係根治呢一啲嘅即係大廈嘅衛生咯。 嗯，咁即係話如果政府真係根據翻以往做過咁樣嘅模式去覆蓋埋另外嗰二千幾間咧，其實個成效都不大嘅，係嘛？即係佢一定係要做得比較徹底啲啦，係咪啊？咁你覺得點樣可以做得徹底啲咧？即係嗱，即係資源一個問題啦。另外就係、是即係居民嗰個嘅主動性唔夠啦，嚇、啊。咁同埋即係嗰你講。 我自己見到就係，如果政府要令到多啲大廈要成立法團咧，過去我見到嘅就係，如果純粹呢啲地區計劃咧，其實對於即係住户或者係業主咧個吸引性其實唔好大，因為過去咧其實通常乜嘢時候啲大廈會自愿去或者好乐意去组织法团咧，就通常佢要面对大厦维修。咁所以咧，如果政府佢喺我估过去都系啦，即系喺呢一波疫情里边咧，其实因为停咗好多一啲即系发出一啲命令，譬如屋宇署发出一啲嘅即系维修令啦，或者呢啲命令咧，其实系会令到啲业主啊，不如我哋都去思考下，系咪应该要组织法团去跟进翻啲大厦嘅维修同埋管理。咁可以趁住呢个机会咧，去令到大家咧，即系再去处理埋一啲大厦嘅即系啲嘅维修。問題啦，或者係譬如頭先講，如果譬如大廈嘅維修係可以改善到喉管嘅，咁我覺得呢個都有助去令到疫情可以喺三號大廈裏邊可以減強，即係可以減低嘅。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啲方法。 嗯，咁你覺得你哋區議會可以發揮個乜嘢嘅功能咧？喺呢？ 其實過去區議會咧，深水埗區議會為例啦，其實都有好幾次都有特別提過一啲嘅提案即係上去嘅，譬如包括會唔會譬如增加資源係一個一樣嘢啦。另外就係會唔會都可以特別為即係一啲三毛大廈去即係去評估翻到底佢嗰、那個即係維修嘅情況係點樣？如果真係譬如大廈需要維修啦，譬如要回顧翻啲大廈各區裏邊嘅一啲大廈維修嘅一啲需要維修嘅數字啦，咁佢會唔會可以盡快幫呢大廈去即係跟住嘅命令咁去做進行維修？咁順便咧就可以邀請埋即係譬如其他嘅政府部門，包括食環署啊，或者係即係民政處啊咁樣一齊咧去即係整合咗成個大廈嘅一啲即係大廈管理嘅問題啦。呢、這個我覺得唔係淨係衞生嘅，即係可能係成個大廈管理佢要面對嘅問題嚟嘅。咁隨住呢一波疫情嘅即係慢慢緩和咧，我覺得好多大廈或者一啲嘅命令都可能會再重新 reactivate， 咁所以呢個時候，我覺得政府都可以係呢個時候考慮等個疫情即係緩和嘅時候咧，可以即係再進一步去做改善翻呢啲問題。 嗱，你頭先都講到話咩情況之下會可以鼓勵到或者即係讓到業主咧有呢個意識去到成立法團咧，就係、是、大廈維修嘅時候啦。咁但係呢啲舊樓咁肯定會有一啲嘅樓宇嘅老舊啊，或者甚至結構有問題。即可能要或者一啲設備有問題，需要去到維修啦。咁其實點解都仲係冇乜嘅業主可以去到成立到法團嘅咧？ 我估其中一個擔心就係因為啲業主開始年紀大啦，咁佢哋都覺得自己冇呢個能力去做好呢個大廈嘅維修啦，咁所以有陣時咧有啲嘅情況就係佢哋會將個大廈維修就變咗俾政府交俾屋宇署就做強制維修啦，你幫我搞啦，咁我唔搞啦，咁有機會係啲咁樣啦。另外一種咧就是、可能啲業主咧可能擔心自己冇呢個資源去做呢個大廈維修，咁所以咧佢往往都係要等個機會就是、如果佢哋真係接到政府命令啦，真係要做啦嘅時候咧，佢哋就會考慮，譬如要申請市建局嘅一啲資助。咁如果佢申請市建局資助咧，佢哋就要需要譬如自組法團去即係申請啦，因為佢哋要法團名義去申請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就會呢啲嘅契機咧，就會令到佢哋會即係加速去討論。可能會籌組即係法團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咧，如果成立法團未必唔一定得嘅，因為個要睇下嗰個睇一個業權係咪都即係許可啦，或者業主睇係咪香港啦。譬如如果啲業主唔係香港嘅，咁可能其實對於即係自組法團都係困難。咁所以就有啲大廈其實係有啲結構嘅問題嘅，即係啲佢根本組織唔到法團啊，咁又飲由政府去做啦咁樣。咁但係如果有啲大廈都仲有呢個 potential 嘅話咧，咁我覺得頭先都係嗰個講法就係、是如果有任何工程，無論係即係大廈嘅維修嘅工程啦，或者消防改善工程嘅命令咧落咗嚟嘅時候咧，其實對於大廈去自組法團都係一個好嘅契機嚟咯。 好啊，唔該曬李廷鋒，多謝你。 好 ，thank you， 拜拜。 李廷鋒就係深水埗區議員嚟噶，咁我哋而家就係傾緊有關於沙毛大廈嘅衞生問題啦，咁就都講到話早前政府為大概係1590棟嘅沙毛大廈做過一次性清潔啦，咁但係佔全港嘅沙毛大廈咧都係大概四成左右啫。聽眾點睇呢？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楊立門啊，咁我哋嘅時間都請嚟一啲嘅房屋經理嚇，有一啲管理物業管理經驗嘅人士同我哋傾下喎嚇。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嘅會長余真啊，余真你好， 係你好， 你好。 面對住而家即係咁多嘅一啲沙毛大廈啦，咁頭先都有傾到咧，就係啲業主就好難成立法團，咁冇法團咧，就自然就好難去到統籌一啲清潔或者維修嘅工作啦。咁你哋有咩嘅建議㗎？ 咁樣我哋嘅睇法咧，就正如頭先阿李議員講咧，其實我諗啊。Raymond 都好清楚啊，即系过去咧 HAD 咧其实系做咗好多功夫，系帮佢哋筹组法团啦，就希望咧系可以即系呢啲法团咧可以持续咁样嚟到打理佢哋自己嘅物业啦。咁但系好奈何咧，因为第一咧佢哋嘅嗰个规模太细啊，第二咧就系啲人又唔认识呢个需要，咁结果咧就嘥咗政府呢啲好多嘅功夫同埋资源。咁但系如果系即系正如李议员头先讲嘅，就 rely on 呢啲即系喺呢啲嘅功夫上高咧，其实可以行多一步咧，就系、是、有冇法团都好咧，其实可以系请管理公司嘅，系可以咧系即系帮即系我哋学会咧就研究一个管理模式，就一个叫小区管理啊。小区管理嘅意思咧，即系话几座小型嘅楼宇，个别系请唔起管理公司，但系咧几座夹埋咧就可以请起，就可以请到嘅。咁但系呢度有个结构性嘅问题咧，就系话究竟边个出嚟请咧？咁样吓系啦系啦，我知道你就会问呢个问题。咁大概，但系咧就我哋咧我咁讲咧呢、這个商业社会咧各取所需。有时请人做嘢咧，就未必话一定要全部都请嘅，或者系一定要有法团先至可以用个法人嚟到请。就我哋可以讲，或者譬如用点心纸咁样啦，咁用个比喻咁啦，就系、是、如果呢一座楼佢用要呢个虾饺烧卖，第二座楼佢要虾饺，第三座楼要烧卖，咁其实咧夹埋几座楼咧，就已经有一个即系有一个规模咧。是可以请到管理公司呢，起码是可以協助呢啲三毛大厦呢进行一啲最基本嘅管理需要，譬如呢个清洁啦。清洁我哋一般以为就係扫地呀，其实唔係嘅，其实唔係就係扫地呀，而係包括呢係通嗰啲污水渠呀，清洁嗰啲沙井呀，呢啲先係个病灶同埋嗰啲疫呢、這个细菌传染最劲嘅地方。咁同埋再加上一啲后巷呀、后栏呀、光井啊，呢啲地方咧平時係冇人打理嘅，喺呢啲大廈裏面，咁所以亦都係一個需要嚟嘅。咁當然咧，如果你話喺呢個疫情裏面嚟講咧， 政府呢一次嘅即一次性嘅帮忙咧，呢、這个必须嘅。我觉得政府责无旁贷添，即系连一次都唔帮，即系讲唔过去啦，系咪？吓，咁但系帮咗一次之后，以后无以为继咧，亦都冇办法解决嗰个问题。咁、所以咧，即系喺我哋嘅睇法咧，其实可以政府可以喺呢度谂一谂，究竟点样行多一步？就系、是、咧用佢哋一个契机，就佢进行呢个大维修啊。或者有一个契机帮到佢啱啱组到法团啊，或者有啲嘢，或者有啲契机咧，同佢哋有啲活动啊，咁啊推一推嗰个三毛大厦嘅小区管理，咁、其实系可行嘅。我哋睇法咁样吓。 这个方案都几好啊，即系我听落嚟吓。咁究竟有冇外地一啲嘅成功嘅经验嘅咧？即系类似咁样嘅做法，同埋即系佢牵唔牵涉到即系嗰个业主其实都系要付某啲嘅，即系要出啲钱嘅吓。只不过就可能政府咧就即系俾少少资助咁，系咪咁样嘅运作方式咧？ 冇错啦，冇错啦。你哇，你真系一到就到位啦。嗱，咁其实咧，即系我哋嘅睇法就话，嗰、那个其实香港有嘅、香港已经有呢个模式嘅，只不过咧。因为做这一类的管理的、管理公司呢规模比较小，没什么人识的。没什么人识。同埋他们规模小呢也都即是没有个资源来到大肆宣传或者卖广告的。咁譬如即係嗰個模式呢，當然呢有啲地方係有待改進嘅。咁呢啲呢其實我哋學會呢都曾經呢就呢個議題呢係俾個信俾特首，亦都俾過呢個 HAD 呢，我哋建議佢哋呢係深入研究一下呢啲。咁我哋係會幫佢哋嘅，即係幫佢哋睇睇個問題邊度，同埋點樣可以落實到嘅。 咁但係即係譬如有啲嘅即係你哋譬如一栋咁样要去请一个管理公司去到帮手清洁去管理咁样，咁都要啲业主要去夹钱㗎。咁如果嗰、那个董宏大厦係冇法团嘅，其实点样联络啲业主去夹钱呢？呢啲问题点处理呢？ 嗱，嗰个喺呢度呢就係、首先呢未必要嗱，我嗰、那个问题呢有法团同冇法团呢、其实都要大部分的业主签字的。 OK。 是不是、你有法团你都要 开法团、开这个业主大会，大家要同意嘛。没有法团我一样要找这些业主，大家自己你还押咯、你签字咯。 谁负责找呢？ 那间公司咯，那间 公司找咯。公司找，同埋政府在 HAD 在这里推那个大厦管理的时候帮手咯。即是由这个 liaison officer 那里帮手咯。 因为据我所知，就啲小型嘅管理公司咧，就对一啲即系啲大厦里边嘅住客咧，都较为熟悉嘅吓、即系佢吓咁就反而嗰啲大嘅管理公司反而就即系未必会有咁亲密嘅关系添。 系啦， 咁所以即系佢哋去包揽，譬如话一个小区里边十几座咁样，咁啊即系山大斩埋有柴，咁就即系就算唔系个俾钱，就有啲俾，有啲唔使俾，咁都可以营即系经营落去咁样，系咪咁嘅意思嗬 ？OK， 系啦，咁起码如果咁样嘅话咧，起码个公众地方、公众卫生咧。一定有人處理啦嘛，係咪？咁跟住仲話要推呢個垃圾收費添，咁點推呢？真係 係啊，垃圾收費又麻煩啦，嗬。 係啊， 話要分類啊，咁樣點分類 啊？係啊，係啊。頭先我講咗話，我喺香港其實咧，我哋係有啲有呢啲例子嘅，譬如照我所知咧，就喺呢個粉嶺區咧，有一條街係有幾棟樓係咁嘅模式嚇。咁喺呢個新蒲崗亦都有咁嘅模式。咁咧，佢未必佢呢啲咁嘅模式咧，唔需即系佢因为个地嗰、那个楼嘅太细咧，限制系冇护卫，但系咧佢哋因为安个 CCTV 咧，系可以令到咧嗰、那个出入安全啦，维修有边度出问题啦，喺个 CCTV 咧，因为依家 IT 好进步啊，可以遥控嘅，其实系可以喺遥远嘅地方一个中心嚟到监控住发生咩事，咁系会有人照应到。咁喺咁嘅情形之下，用 I T 嚟到幫助咧，其實亦都相對咧係減輕嗰個費用嘅，會慳好多，即係會平好多嚇。咁、對呢啲細樓嚟講咧，係好嘅，係好事嚟。 係，余真啊，我都見你係之前就發表呢個建議嘅時候咧，咁都同傳媒講過話，做法就唔同其他嘅大廈啦嚇。咁所以咧，可能要涉及修改呢個嘅建築物管理條例去到配合，咁期望政府會考慮。咁其實要邊啲部分你要修例咧？ 這個呢就是即是再遠一點啦，我們前瞻性一點。其實修例是什麼呢？意思呢就是因為現在那個344章呢所講的法團的管理呢，其實好像管一間大型的上市公司一樣，它裡面的規矩太複雜，就其實對這些細樓呢得個二三十户或者幾，它日朝見口晚見面這些這樣的樓呢是不適用的。同埋呢啲樓咧，佢多數嘅業主咧都老化，即係根本佢冇呢個知識，佢冇辦法做呢樣嘢。而佢請管理公司要做全套咧，亦都好貴。咁所以其實譬如喺呢個開會啊，呢個 purchasing， 即係我哋呢個 採購啦 嚇。係啦係啦，呢度咧將嗰啲程序咧簡化佢 嚇、 就住嗰個樓宇嘅單位數目少。我哋建議係睇佢個 rateable value， 即係嗰個稱為估值、因為有啲咧樓宇好少，但係咧因為佢係好高端嘅獨立屋啊，或者咩咁，佢大把錢啦，咁佢幾複雜都可以做得到。咁但係呢啲咁嘅細樓同埋喺舊區嘅細樓咧，就我哋要特別要照顧咯。咁、所以我會建議政府喺呢度都可以長遠用幾年時間啦，考慮一下、研究一下咁樣。 OK， 好啊，唔该晒余真，多谢你， 系好，拜拜，唔该晒，系，拜拜。 余真咧就系香港房屋经理学会会长嚟噶，咁啊，杨立门得唔得咧？真系用一个小区管理嘅模式，咁就由一啲嘅物业管理公司做一做咧，就做几栋楼咁。 是啊，所以剛才我都問，因為我用聽過這種做法的了，我就想知道究竟有沒有成功的例子，他都說、原來都行得通我，因此就因為他們收錢是比較容易一點，即不是說不可以不需要民政處自己的官員就去收錢嘛、所以這個都值得去做研究的，我覺得 我們的電話是1872311、 傳染病疫情，全球疫情仍處於高位，病毒還不斷變異，疫情在最終走向，疫情的最终走向仲存在不确定性，仲未到可以松口气、歇歇脚的时候。他指出，要坚决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用实际行动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广阔的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咁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喺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咗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嘅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三毛大廈嘅環境衞生問題啊！大家有咩意見呢？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楊立門啊，聽聽聽眾嘅意見先。有楊太啊，余太，唔好意思啊，余太喺電話旁邊啊，余太你好。 係啊，大家好， 你好， 聽得清楚 嚇，聽得清楚嚇，請講啊。 好嘅， 是啦，我在地区呢就做过一啲社区工作咁样嘅、就同过一啲系三毛大厦嘅即系居民呢有紧密联系嘅。特别佢哋需要维修嘅时候呢就即系喊晒㗎啦。咁我嘅理解呢系咁嘅。我諗单位多嘅问题不大，有政府協助呢我相信可以继续成立法团去管理啦。但係有啲单栋式啊，特别都好多嘅，一座呢得五层楼、 啊。 每层楼一个单位。得、五个单位。四个都是老人家，剩下一个后生的呢他都很难，想有心都难力的。我希望、即主持人可以、即理解一下这方面的困难啦，第一。第二，正话我继续听李廷锋议员讲的，没错，有些社区呢、香港十八区的嘛，有些区域呢就地区行动主导计划呢去即试下帮手这些三毛大厦。但其实十八区里面、很多区都是没有做这一方面的。咁我的理解是民政处呢真嘅，民政事务总署咧，佢哋都会每年咧同呢啲三毛大厦咧做一啲主动嘅清洁工作。咁但系呢个都系围内嘅，同埋不定期嘅。咁、其实三毛大厦啲居民都话好惨嘅，吓、即系遇到啲困难咧，佢哋自己尽量去解决咁样。但系其实因为好太多老人家，如果成座都老人家，咁系好难做嘅。咁另外咧，我想讲下三毛大厦附近嘅环境清洁。除了屋座里面同埋座天台啊光井嗰啲位咧，其实周围咧摆满晒嗰啲即係菜档啊，因为三毛大厦下面咧卖肉啦、卖菜啦、卖好多嘢，湿立立湿货干货都有。其实好多湿货嘅嗰啲商店啊或者商人咧，係霸晒成条街去做嘅。其实呢方面咧，食环署做咗好多啊，不过做极都做唔到，因为条例嘅问题。咁所以我自己咁睇啦。正话都讲 HAD 系咪即系民政事务处啊，或者系分区民政处啦、 啊？ 其实我觉得责无旁贷嘅。不过我自己做过嘅地区嘅民政处咧，系完全咧系放晒手嘅，唔理嘅、 哦。 我哋地区人士同佢联系咧，佢 hea 住答咯，哦，得我哋会跟进。但系其实我做咗社区工作年几两年咧、我睇见民政处，我系有时真系我哋无言以对啊。咁就 係好 辛苦。 好，多謝曬余太嘅意見啦嚇。咁係咪真係好睇嗰區嘅民政事務總署佢有幾上心去處理呢啲三毛大廈，先至令到佢哋得到即係適當嘅即係清潔功夫咧？ 咁如果當區嘅政務總署嘅同事係真係好上心去做嘅，就當然會有個分別喺度嘅嚇。咁但係而家即係區嘅政務總署都政務處咧都好忙嘅，有時譬如話突然間你個區中咗即係十幾個違風強檢咁，咁佢就全個 office 嘅人咧就走咗出去做呢個強檢嘅嚇。咁都希望即係政府聽到即係一啲嘅即係市民嘅意見啦。 係啊，好，我哋聽多一位鄭太嘅意見啦，鄭太你好， 是你好， 系请讲啊！ 我系喺葵青区嘅，咁我本身咧就系、是、中山台，咁、我哋呢个台咧就有几十户人家嘅，我哋嗰个中山台咧就换句说话，那个街名已经系叫中山台噶啦， OK。 咁喺八十年代咧。就民政署要求我哋成立一个互助委员会嚟管理佢嘅。咁管理咗之后呢就係、是、有即係、就是、有秘书啦，有主席啦，有委员啦，咁咁换句说话讲，我哋而家呢就请有保安公司嘅，亦都有请清洁工嘅。咁但係呢即係、就是、譬如话我哋通嗰啲渠塞啊咩各样呢，政府都是话我哋系私家路，要我哋自己去即系自费嘅。咁我哋都系喺管理费里边攞出嚟用嘅。咁但系今年咧喺疫情好严重嘅时候，竟然话叫我哋要解散。咁我哋梗系揾民政处啦。民政处话而家政府话要你哋解散，佢都冇办法。咁叫我哋，咁我哋梗係要求话，咁有咩办法呢？咁喂，你哋去警务处申请啦。咁警务处我哋点样申请呢？ 即係叫你用社团条例嚟到注册係咪？ 咁我哋係互助委员会嚟㗎嘛。冚唪唥都係义工㗎。係 啊 係 啊。 嗱、 啊、 我做主席、 okay. 我八十岁啦。咁、但係喺疫情咁严峻底下，叫我哋去警察局度办理喎、 真係慢，即係英文都唔識多一隻。咁你要有條路俾我哋去行，咁我就算係夠中氣，我夠腳骨力，咁都係唔識英文噶嘛。咁你都要俾個地址我啊，你去咩部門 ？OK， 咁樣然後我先助幫到人噶嘛。 OK， 咁而家咧就成個台啲人都嚟煩我嘅，點啊點啊咁。咁其實老實講，我哋個個都係義工噶。 嗯，譬 如話塞坑渠，都係話啊個坑渠塞咗喎咁，甚至乎條街有狗屎垃圾。都影张相喺大群组向我投诉、啊。 所以如果嚟紧要解散即系护委会嘅话，都可能对你哋嘅清洁啊、管理啊，都会造成一啲问题啦吓。咁佢哋所阿郑太所处嘅即系住宅地方啦，咁就可能系有之前有一啲嘅互助委员会啦吓。咁啊，但系嚟紧解散咧，都会系另一个嘅话题啦。我哋稍后再倾啦。 稍后再倾呢个问题啊。 好啦，咁啊，唞一唞先，转头咧就再同大家继续咧倾其他话题。 好。 六十分钟走遍世界。 沙特阿拉伯一间铁路公司破天荒招聘女驾驶员，吸引了28000名女性应征。 间铁路公司最终聘请了30名女性，受训之后将会在今年底开始工作。 星期六朝早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谭永辉、陆宇光、黄晓玲，十万八千里。 加拿大的北极冰原暖化的速度是全球的3倍，冰层不但每年缩小，亦是造成极端天气的主因之一。更强的超级风暴，更干旱的夏季，但更受苦的可能是这里的住客北极熊、海象和鲸鱼。 电视纪录片《薄冰之下》带你潜入冰层下的海洋，看这班动物的惨况。星期二晚11点，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14啦，咁自由风，自由风咧，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啦。 系， 咁我哋倾倾咧关于单车啦，唔、知大家多唔多踩，中唔中意踩单车嘅啦吓。咁啊，但系咧就即系近排咧都见到单车嘅意外咧，即系不幸地又再增加翻啦。嗱、最近咧就立法会有一个嘅研究啦、就显示到即系旧年啦，2021年。单车意外咧吓就激增至到2994宗，系创咗咧就系20年嚟嘅新高啊！咁、当中咧亦都造成咗508人重伤同埋8人死亡啊！咁嚟紧咧就系、立法会呢个研究咧都透露啦吓，咁啊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咧就系、研究紧吓、去到立法规定佩戴单车头盔嘅可能性嘅，咁同埋咧就将会喺今年嘅7月咧就向立法会嗰度咧就系、汇报呢个研究嘅结果。杨立门。 是啊，这个问题香港都研究了10多年的了、因为我们资料显示呢，其实有2011年呢政府都曾经就这件事呢是去咨询过各界人士，也都咨询过即是立法会的。但是当时呢就个结论呢都是即反复研究之后呢都是觉得与其说强制即驾单车的人士要戴头盔呢，就都觉得可能都会影响到一啲人即系踩单车嘅意欲啊等等咧，咁、都最后决定咧系都系循一个即系教育公众教育嘅途径走去做呢件事啦，咁样吓。咁咧就但系就你头先你都讲咗，其实我哋过咗几年都一直线上升嘅，即系我哋嗰啲单车可能真系我哋嘅单车径嘅即系嘅数量多翻啦，亦都真系多咗人去用即系去玩单车呢样嘢啦，即系。代步就比較少啲，但玩單車人係多咗嘅嚇，即係尤其是疫情，個個都即係想多啲户外活動啊咁樣。咁似乎就2014年咧，就亦都有做過一個嘅即係問卷調查啦。咁都覺得咧有有90%嘅即係受訪者咧，都係同傾向同意係即係立法係規管，即係強制。 踩單車咧係要戴頭盔嘅。 嗱，其實睇翻咧就係2011年打後啦，咁其實咧呢個交通呢個單車意外嘅數字咧就曾經係跌過一輪嘅嚇。咁啊，2011至2019年咧就係跌咗26%嘅。咁但係咧，2019年打後咧就大幅反彈72%，去到我哋頭先所講即係舊年嘅一個歷史高位啦。咁就分析就相信咧，咁就係同疫情有啲關係啦。即係疫情底下咧，咁大家可能就多咗去到踩單車啦嚇。咁但係咧，就部分嘅踩單車嘅市民咧，可能咧就未有一個嘅安全嘅意識，有亦都可能咧嗰個路面經驗咧都係比較少一啲嘅咁。咁亦都試過咧，就係短時間內啦，即係喺疫情底下啦，短時間內咧就譬如話2021年嘅11月咧，有3人咧不幸地喺一個星期內咧就同單車意外相關咧而死亡嘅咁。咁都睇翻咧，同埋亦都唔少嘅人士啦嚇，佢哋喺單車意外裏面受到重傷甚至死亡，佢哋係冇戴頭盔嘅。咁根據本地嘅一啲狀況啦，本地咧係有大概70%嚇，就因為踩單車而重傷嘅人咧係冇戴頭盔，咁所以咧就戴頭盔咧就一定咧係某程度上都可以保護到咧就踩單車嘅人士啦。 係即係其實就俾我哋即係同我哋嗰個環境比較相近嘅新加坡咧，亦都係已經立咗例咧。是要規管開單車就要戴頭盔的了、似乎初步來說即是那個成效都見到的，即似乎是即個死亡數字是低了，嚴重受傷的數字也低了、 究竟、就大家贊不贊成、要立法強制大家踩單車要戴頭盔呢？如果真的要立法的話，那那個立法的範圍、方向、規管的範圍應該去到哪裡呢？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1同我哋倾下啊！咁啊，杨立门啊，而家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单车总会嘅主席梁洪德啊，梁洪德你好 ，Hello 你好， 系，你又赞唔赞成要立法强制踩单车戴头盔啊？ 我本人同埋我哋总会咧，一路以嚟咧就同啲所有机构合作啦，我哋都系建议咧，佢哋都系要使用头盔嘅，咁亦都就系话使用任何啲单车嘅。例如道路啊、單車徑啊，又或者本身我哋嘅場地咧，呢樣都係我哋一路以嚟倡議嘅一個嘅需要嚟嘅。 咁但係即係頭先都引述啦，有啲嘅民意調查都講到話，其實都因為即係點解啲市民唔戴頭盔咧嚇？咁、因為都可能會影響佢哋踩單車嘅意欲啦。尤其是我哋而家即係好多嘅單車徑就落成咗啊，咁亦都係即係鼓勵大家可能以單車作為一個消遣甚至係運動啦咁。咁變咗，如果係會影響到市民嘅踩單車意欲嘅話，咁會唔會係冇辦法去到鼓勵踩單車呢個活動，或者呢個活動咧？ 我諗如果係一般我哋嘅運動員咧，或者係我哋比較熱愛參加我哋嗰啲嘅比賽嘅參加者咧，佢哋都會完全係會係考慮戴頭盔嘅，因為其實有一啲頭盔咧，亦都喺個美觀性啊，喺個即係保護效率裏邊咧，都係好好嘅。咁至於一啲嘅單車徑有一啲嘅人士咧唔戴嘅原因，可能佢哋認為係有啲唔方便啦，尤其是有啲係租單車亦都唔係經常踩單車嘅人士，佢會覺得就係買多個頭盔，有多樣唔同嘅設備喺度，可能佢會覺得就係話會比較論盡啦。咁但係其實個頭盔如果喺即係例如頭先你哋所講啦，如果萬一真係有意外嘅時間咧，对保护自己咧系非常之重要。 你哋就系、真系负责推广揸单车呢个运动啦吓。咁、好似你咁讲，真系将单车作为运动嘅人嚟讲咧，佢哋都有一定嘅安全意识噶啦吓。咁、但系一般市民嚟讲咧，就未必有呢个意识。咁我谂贵会都应该系会支持，即系话政府系强制，即系任何踩单车嘅人士，比赛又好，即系消闲又好咧，都系要戴头盔噶啦，系咪啊？吓， 我哋系支持使用单车或者系参加单车运动嘅人士咧，系使用头盔嘅。咁至于喺个立法上咧，我谂都系要交翻俾有关部门去研究啦。咁但系就其实除咗 令到即係要戴頭盔，令到個嚴峻意外或者係死亡減低之外咧、 嗯， 其實可以透過唔同嘅方法啦，去減低一啲嘅意外啦，例如就係、是透過教育啦。咁、 嗯、 等一般嘅爱好单车运动嘅人士呢知道基本嗰个嘅規則，又或者大家有相同嗰个嘅知识，就係、是、譬如遇到大家共同使用道路嘅时间或者单车径嘅时间点样去大家係避免个意外发生啦。我諗一啲嘅使用单车径嘅人士啊，或者係本身小朋友呢，佢未必知道咧，好多時我哋使用單車，如果單車徑，如果我哋遇到迎面車輛嚟嘅時間，我哋應該點樣去閃避咯？咁因為香港咧嘅道路都係用左上右落啦，咁但係我好多時見到咧，使用單車徑嘅人士咧，有時佢哋去避前頭迎面而嚟嘅單車嘅時間咧，佢哋未必係選擇避左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亦都會加深咗嗰個意外發生嘅機會咯。咁變咗咧，教育係好重要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即係我都覺得係未來可能有關當局啊要或者有關部門咧要諗一諗，就係嗱單車徑建成咗，我諗有一啲都幾耐歷史噶啦。咁而單車徑嗰個嘅寬度咧，或者係個容量咧，其實係由好耐以前去設計嘅時候都係未有改變過嘅。咁、 嗯、 但係好似正如頭先你哋所講，單車徑越嚟越多人去使用嘅、 嗯、 特別係呢段疫情嘅時間啦。咁、 嗯、 你可想而知就話有限嘅空間容納無限嘅人，咁、 嗯、 其實係咪個意外會更加會發生多咗呢？咁、嗯、例如就話或者即係未來不久嘅將來啦，有一啲嘅電玩又會有機會入去單車徑嗰度使用嘅話，咁呢一個嘅單車徑個即係寬度冇增加到之餘，又會容納多咗喺速度上啊，或者係唔同規格上嘅一啲嘅使用人士嘅話，咁其實係一個問題咯。咁所以係其實如果有關當局或者有關部門咧去考慮嘅時間咧，會唔會考慮埋就係話有一啲嘅情況係我哋可以係令到一啲嘅人士，特別係有一啲嘅駕駛執照嘅人士啦，有一個嘅好嘅技術啦，咁當然啦，透過一啲嘅部門或者係一啲嘅機構去教育啦，咁令到佢哋唔使即係一定係喺個單車徑裏面去使用呢，而係從而減低咗單車徑嗰、那個即係流量或者係使用嘅人士嗰個嘅數目呢。 係係就其實除咗強制話要戴頭盔呢樣嘢之外，你覺得個法例上需唔需要就其他嘅方面要都作出呢啲規管呢？譬如話個車速嘅限制啊，或者係個負重即係嗰個限制啊，或者頭先你所提及到，譬如話單車徑本身即係嗰個寬度或者個容量個問題，係咪都應該要即係擴容咗之後先至即係俾多啲人踩單車咧？咁即係呢幾方面，你有冇啲咩睇法嘅？ 我諗如果你話係好似頭先速度嘅限制咧，有時單車意外咧，如果佢哋唔戴頭盔或者係本身技術唔好嘅時間咧，咁唔使太高速咧，佢哋都可能已經係有好嚴重嘅受傷啦，又或者會致命啦。咁、 嗯、 所以我諗呢、這個未必係好有效嘅一個方法咯。但係就話即係譬如如果你話喺使用單車徑嘅人士，佢哋獲得嘅訓練啊、教育啊會有改善嘅話咧，我相信係會直接減低咗意外嗰個嘅數字咯。 嗯，首先我都想問翻咧，就關於如果要立法嘅話嚇，咁立法嗰個規管嘅範圍去到邊咧？因為我哋頭先都引述啦，即係今次嘅立法會研究咧，都係睇咗新加坡嗰個嘅例子啊。新加坡咧其實只係限喺馬路上面係強制戴呢個單車頭盔，咁喺單車徑同埋行人路上面踩咧就可以豁免頭盔嘅。咁、 嗯、 相信都係因為即係當然喺馬路上面踩單單車的風險更加大啦，咁亦都可能都顧及到可能喺單車徑上面踩單車嘅市民，可能都係一啲即係休閒為主啦。咁你哋又同唔同意即係呢個咁樣嘅規管範圍擺落香港度咧？ 我諗香港咧有啲係同外國有啲唔同嘅地方咧。香港即係如果你話使用單車徑嘅人，特別喺假日嘅時間咧，係非常之多嘅。我諗新加坡嗰邊或者係有一啲嘅地方咧，可能就喺呢個數字裏面咧就冇咁高。 咁所以呢就如果喺單車徑裏面呢係唔使用頭盔呢，會唔會就係即係一個係適合呢？咁其實我覺得就未必嘅。咁至於就係一般你話單車如果係出去道路嗰度使用呢，咁我覺得就係戴頭盔呢必然係即係會令到佢哋嗰個保護性好啲啦。 嗯。你认为香港有冇边啲路系真系唔适合俾人踩单车嘅咧？我喺周末嘅时候就真系开车去浅水湾啦吓，咁咧嗰条路咧就真系又窄又弯吓，即系又急咁样嘅。咁咧就我又见到前面有一个人喺度踩单车，佢似乎就系好似你讲嗰啲真系运动型嘅吓，戴晒头盔啊咁。但系佢咧就你知咧，咁佢唔会驶得好快啦，咁啊真系阻住晒嗰个交通，而且佢都几危险啊，因为嗰条路有巴士又成，系好窄嘅。咁其实系咪都应该要考虑呢方面咧？其实， 我谂喺即系一啲嘅专业运动员啦，出去公路练习或者系佢去享受踩单车个乐趣嘅时间咧，咁特别喺港岛嗰边咧，咁其实系比较即系路窄车多啲嘅。咁我谂呢个亦都要透过双方驾驶者去大家系互惠互让， 即系都要就佢啦吓。 都唔系就嘅，大家去点样去即系安全性使用个道路咁解啫。咁而亦都就係譬如單車依家喺道路使用嘅時間呢，如果佢不當嘅時間呢，而嗰個單車個駕駛者佢本身有車牌嘅話呢，其實個罰則同一般嘅駕駛者係一樣嘅。咁所以就其實大家係公平使用嗰個道路嘅。咁亦都佢哋唔係有一啲嘅豁免，令到佢哋本身犯咗一啲嘅交通規例嘅時間呢係而係可以被忽略。咁至於就係話，譬如如果你話喺假期上，大家如果係唔係太即係趕時間嘅話，我諗大家都要忍讓下咯。包括使用道路嘅單車嘅駕駛者或者運動員都好啦，佢哋都應該喺適當嘅時間俾後面嘅車輛咧係即系越过佢，或者系本身过咗，即系唔好阻住条路咯。 其实我系担心佢哋自己个安全啫，吓，即系唔系话唔想忍让佢哋，即系佢哋虽然系即系揸得慢。 系，我明白嘅。咁一般其实如果系出得去道路，特别喺港岛嗰边啦，好似头先你讲啦，路窄车多，弯比较多嘅时间咧，我相信佢哋嘅技术咧都系有一定嘅掌握嘅。咁至於就係話，其實一般嘅，譬如好似啲假日先會係攞個單車出嚟去休閒嗰啲咧，我都唔建議佢哋喺港島或者係路窄車多要上要落嘅地方咧，去享受踩單車嘅樂趣咯。都係即係可能都係去翻啲單車徑啊，比較適合咯。 好 ，OK， 好啊，唔該曬梁洪德，多謝你。 OK， 唔該曬，拜拜。 梁洪德就係香港單車總會嘅主席嚟噶，咁啊，究竟是不是要即香港是要立法去到限制大家必定要在踩单车的时候戴头盔呢？咁相信呢都会是由待呢就是政府的研究啦，就七月呢就交给立法会呢就再去讨论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李家超参选下届行政长官选举的提名有效，李家超成为今次选举的唯一候选人。他表示会积极展开选举工程，继续争取选委支持，向市民解释施政理念。李家超今日与五个商会的代表会面，对于商界反映同内地通关的诉求，李家超说如果当选会马上同内地展开沟通。本港新增613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连续四日维持在三位数，再呈报多20宗死亡个案。其中一宗输入个案在结束检疫之后第12日在社区检测中心的检测呈阳性，当局表示可能是复阳个案，会调查是否在酒店或者社区感染。因应学校明天起分阶段恢复面授课， 医管局的指定诊所明天起会预留一定名额给确诊学生，家长可以致电诊所的关爱预约专线预约求诊。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表示，指定诊所的关爱预约专线明天起扩大专线范围，涵盖确诊的小学和幼稚园学生。他呼吁家长，若果小朋友上学之前快速检测呈阳性，不要惊慌，除了通知学校不上学，同住的其他小朋友也不要上学。卫生防护中心说，预期复课之后，学生在校内会有聚集，可能有传播风险，会密切监察，呼吁家长一旦子女上学之前快速检测呈阳性，要向当局通报。内地首季经济按年增长 4.8%， 好过市场预期，但多项经济数据转弱，首季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减慢至 9.3%，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至只得 0.7%， 创近两年新低。三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更加升转跌 3.5%， 创近两年最大跌幅，超过预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受到疫情和国际形势影响，部分主要指标增速放缓，部分疫情严重地区的企业出现停产减产，就业压力有所加大，但他指经济持续恢复的势头并没有改变，经济恢复仍有较好的条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可以来到港台主持节目，一方面好紧张，但都好开心。今次咧主持电台节目，肯定我人生嘅第一次，亦都肯定系我人生宝贵一课。就好似今次呢个主题咁，就叫做人生学堂。 四月23号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哋进入人生学堂。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早前就已经话会推出保就业计划，供给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希望就是帮到个雇主保留他的雇员，甚至在五月、六月、七月可以更加请多些雇员。你啲中小微企啊，如果有一啲行业佢请嘅雇员系基层嘅雇员多啲，咁我哋咪帮多啲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ace 陈海永，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了，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仲未打第一针嘅话，就快啲去注射啦，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啦，咁啊，自由风，自由风咧就讲紧，咁啊，政府就研究紧咧，就系立法规定佩戴单车头盔嘅可行性啊，将会喺7月嘅时候咧，就向立法会嗰度咧就系汇报研究结果啊。咁大家点睇咧？各位听众，大家赞唔赞成要立法强制去到戴单车头盔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嗱，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梁生喺度啊，梁生你好。 啊，你好啊，陆生你好， 系 另外一位主持你好啊， 你好， 两位都好，咁样啊，因为我先头听到香港单车总会 个发言人讲说话嘅时候咧，咁我想打电话嚟，不过咧，不过佢收咗线啦。因为咧，我即系我有个问题想请问啊。着到咧，即系当然啦，我系赞成戴头盔啦。咁但系我有想问另一个问题，就系话咧，依家嗰啲单车咧，即系特别系全套单车即系嗰啲服装嗰啲咧，系咪任何地方佢哋都可以去噶？似乎佢哋唔系净系。喺單車徑上面踩嘅、踩單車嘅、譬如話咧，我本身我住喺即係元朗嗰啲圍村嘅，日日啦，即係日日啦，每一日都幾乎咧有幾批呢啲踩單車嘅人士，多數都係其實咩年紀都有嘅。咁其實我唔明點解佢哋會駛入啲民居。而我哋嗰啲路径咧，大部分都系俾人行嘅啫，就车行嘅系好少嘅。但系佢哋竟然经过嗰啲即系人行嘅行人路，我觉得咧系咁样系好唔方便。同埋咧，如果你话遇啱有即系有我哋嗰啲街坊啊经过咧，其实都几危险噶，因为佢哋好多噶，佢哋系成群成队噶。咁我想请问陆生。其实佢哋系咪有权入去我哋啲围村，经过我哋啲民居咁样嚟到驾驶单车嘅咧？ 系， 即系佢哋系咪有权噶？ 据我所知就单车系可以去任何即系真系私家车或者其他交通工具可以驶入嘅呢啲地方嘅吓，包括好似行人路都可以上嘅。但系问题你个问题咧就系佢哋入咗一啲私人嘅地方啊，系咪？ 系啦， 即系如果你自己系个私人地方咧，我觉得个私人地方嘅业主应该有权系唔俾佢哋入嚟嘅。不过我唔知道你哋点样可以去，即系可以执行到呢一样嘢啫吓。 其实咧咁样嘅，因为太多啦。自从疫症之后咧，就即系一段时间咁，即系咁啦。咁就好多啲，即系不论年轻人或者上咗年纪嘅，乜嘢年纪咧，咩年纪咧都有噶啦。系即系初就好少，一个礼拜一次到啦。但系依家咧，几乎日日都有，吓唔止一批添。咁变咗即系太多啦，咁样入去嗰啲民居，因为呢度唔系话嗰啲自然教育径啊嘛， 系啦，你哋私人地方嚟噶嘛， 系咯，即系譬如话麦理浩径嗰啲当然你可以去啦，但系我哋呢啲你日日咁嚟，日日咁嚟，咁变咗咧都几滋扰噶。 Okay, 好啊，多谢晒阿梁先生嘅电话吓。咁其实都就住呢个单车安全嘅问题咧，咁除咗我哋头先即系讨论过系咪需要立法强制戴呢个头盔之外咧，咁其实咧。警方咧咁都一直以嚟咧都係有一啲嘅宣传啦嘅工作啦吓，譬如话係今个月咁啊，今个月嘅道路安全宣传嘅主题正正就係单车安全喎。係咁，所以咧就嚟过去一段时间啦，咁都其实警方一啲嘅道路安全嘅一啲嘅组织啦吓，咁都一直咧都有去到宣传一啲单车安全啦以及積極執法嘅工作嘅吓。 係啊，我觉得呢位听众可以同当地嘅即係警方去联络。看有啲咩嘢佢哋可以做到 咯、而事实上咧，如果真系一啲踩单车嘅人士咧，系真系其实做真系可能伤到人啦。咁当然都有相关嘅法例咧，去到规管啦吓。咁亦都有一个嘅道路交通条例咧，有一条系不小心踩单车噶。咁就话任何人喺道路上面即系唔小心使用或者踩单车啊，三轮车或者多轮车咧，就亦都系即属犯罪，系可以罚款500蚊噶吓。 系。 咁或者我哋单车呢个话题咧，就讲到呢度先啦吓，又将来有机会再讲，或者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继续打嚟咧，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啊，杨立文啊，呢个时间咧想倾倾关于头先都有位听众提过嘅互助委员会。 系啊系啊。 嗱，而家香港咧就有1600多个互助委员会啦吓。咁互助委员会咧就最初系以私人。嘅樓宇咧就作為一個推行嘅對象嘅，咁後來咧就擴展至到公屋啊、工廠大廈啊、臨時房屋啊同埋寮屋咧，都有呢啲嘅互助委員會啊。咁佢哋做咩嘅咧？咁嘅基本目標咧就係話要喺住户入邊啦，去到一啲嘅主要係一啲嘅志願組織啦嚇，就由大廈住客咧去到組成啦嚇。咁亦都係成為咗一個咧就係住户之間啊可以去到溝通互助啊，同埋去處理一啲大廈裡面嘅問題。 例如治安啊、居住环境啊、管理呢啲嘅问题嘅咁。咁但係呢，頭先個聽眾都講到話啦，就係、是、其實呢，今年較早之前呢，民政事務處呢就係、是、向全港1600幾個嘅互助委員會就發信，就話呢經過審視之後呢，就認為呢啲嘅互委會功能呢係日漸式微呀，咁就要求分批解散。咁到呢就係、是、最近啦，即係今日啦，我哋都有就呢件事呢就向民政事務總署去到查詢啦，咁都話留意到呢就係、是、疫情嘅問題啦，令到解散嘅工作呢受咗，咁所以咧就听完意见之后咧，就决定所有互委会就喺出年嘅一月一号就全部解散啦吓。 系、政府呢一、這个要求所有香港互委会解散呢一个决定咧，就唔系太多即系传媒系报道呢样嘢，不过就我觉得嗰个决定好似嚟得比较特别，即系。比较闯出少少嘅，就似乎系冇一个即系比较广泛嘅咨询啊，或者一啲铺垫嘅功夫咧，就即系宣布咗或者要解散晒全港，好似都有1600个即系互助委员会嘅吓。嗱、啊，咁政府嗰个解释就话哦，佢功能好似即系消退咗啦，咁不如解散啦咁。咁但系呢样嘢，毕竟都系即系唔系一件好细嘅事，因为你牵涉到1600个即系互助委员会咧，人数都唔少嘅吓。咁、啊、政府都系即系。1970年代開始，即係鼓勵一啲即係頭先你講嗰幾類嘅即係嘅大廈咧，就去成立互助委員會啦。咁但係冇錯嘅，即係佢哋嘅功能咧係隨住有好多私人樓成立咗，譬如業主立案法團啦，佢哋之後咧，亦都好多公屋咧。嗰、那個房委會或者房屋處，即係嗰個嘅角色，亦都即係增加咗之後咧，咁似乎就係互助委員會呢一樣東西咧，即係好似就係個角色或者個地位咧，係有少少尷尬啦嚇、啊，即係佢哋亦都唔係話即係政府好重用佢哋咧，係去做一啲好大型嘅或者聯絡嘅功夫啊咁樣嚇。咁、啊、當然政府亦都成立咗唔少嘅即係分區委員會啦嚇，同、啊、埋。都有防火委员会啊，即系灭罪委员会啊等等啊，咁就民生有几个范畴咧，都似乎系有一啲特定嘅机构咧系走去负责啦，同啲公即系居民去沟通嘅吓。咁咧就但系就亦都唔排除都现行有某啲互助委员会咧都发挥紧。一啲特定嘅作用嘅嚇、即係頭先我哋有一個即係聽眾打電話入嚟啦，咁佢個互助委員會咧，似乎真係做緊一啲實質功夫嘅嚇。咁係咪真係要一刀切，所有即係互助委員會都要去盡快去撤銷或者係去解散咧？咁呢個大家其實都有啲疑問喺度咯。 同埋都可能有啲嘅倫理關係咧，咁係一直係。維持咗喺度啦，咁頭先個聽眾都講啦，佢自己係互委會嘅人，咁可能咧好多街坊啦、住客啊，咁都慣咗咧，就向佢去到查詢或者係俾一啲嘅意見俾佢，即就住呢、這個住宅嘅一啲管理嘅問題啊嚇，咁去到俾一啲嘅意見啦，咁變咗如果而家要去到解散曬呢啲嘅互委會咧，都可能對於呢啲嘅地區嘅網絡咧係造成一啲嘅破壞啦，咁究竟日後啊啲居民真系再有意见嘅时候，咁系向同边个讲咧吓，咁啊，咁啊都可能会有啲嘅影响嘅。嗱，最近咧就见到啦吓，有200多位吓各区嘅互助委员会嘅代表啦，就联署吓，咁包括全港超过10个区吓，咁咧都会希望咧就系政府嗰边咧就系保留翻呢个互助委员会噶吓。咁究竟啊，咁佢哋有咩嘅意见？佢哋又觉得佢哋嘅功能啊，系而家今时今日即系头先你讲嘅。咁多其他嘅组织出现啦，互助委员会佢哋觉得个功能究竟仲有喺边度咧吓？不如都问一下各位听众啦，咁大家唔知道大家住嘅地方有冇呢啲互助委员会呢？大家觉得如果政府要解散佢哋，大家有咩嘅意见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杨立门啊，呢个时间就请嚟其中一个互委会嘅代表啦，就有丽景村嘅互委会主席方先生喺度啊，方先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下你自己先啦。你喺丽景村互委会系工作咗几耐啊？ 由委员到主席咧，大概10年啦。 系、嗯，咁其实系平时系做乜嘢嘅咧？ 就平时咧，其实就即系话系帮助下啲街坊啊。有时就话有唔舒服啊，我哋帮佢 call 白车啊。 或者是说他们不方便买东西，那我们都是会帮他买。咁就最主要咧，就係話咧，就好似你話而家最近嗰啲疫情咁樣咧，咁、我哋都會有，都會有問候嘅，即係睇佢有冇其他嘅需要，咁有其他需要，咁我哋就會支援佢咯。 咁其實就譬如一啲住客可能有需要，佢哋都可以聯絡房署或者係即係個樓下嘅管理員去到處理佢哋嘅問題嘅。你覺得你哋護委會同房署嘅分別喺邊度咧？ 嗱，我哋如果咁样讲咧，我哋比较直接啲嘅。咁房署唔系话佢哋冇嗰个功能，佢房署都有。但系问题就系话，依家呢个疫情咧，佢哋通常都系家居工作。咁你要揾得佢哋嚟咧，其实讲真啦，我哋都做咗啦。系咯。 其实是的，即是我都同意你讲呢，就在这个疫情之下呢，就都突显了有个需要呢，就是一些很多人或者很多层数的或者单位的大厦里面呢，其实之间都是一定要有一个即是邻舍的一个互助的组织在这里呢，就去统筹一些譬如大型的譬如检测活动啊，或者分派某些的即是资源或者什么降疫包啊等等，即是这些这样的大的活动呢，是可以有一个组织呢，是可以跟居民有些直接的联络的，是吗？ 是啊， 但是就政府现在就似乎即是又觉得你们没有了这个角色在这里，你们怎样有些什么可以做到呢？你们 嗱，讲真啦，如果佢真系话要杀咗个会嘅，咁我哋就完全系冇咗个角色。 系咯， 哇！咁但佢如果你话依家喺未佢杀会之前呢段时间咧，我哋仍然系有一个角色。 系， 街坊有需要嘅，佢哋会揾到我。即系我举个例咁样，例如好似你话火警啊，或者系呢个近即系呢一轮嘅疫情啊嗰啲。垃圾桶啊，嗰啲垃圾啊堆積如山啊，咁亦都係有十一二點咧，有個街坊就打嚟揾我，佢話方生你上嚟睇下啦，哇，嗰啲垃圾咧堆到嚟我門口啊，咁呢啲係我哋就即時去同佢清理咗佢啦，咁啊影低啲相就 send 俾房署咯，咁但係嗰個時間係非辦公時間嚟噶嘛， 係啊， 咁呢啲我哋係可以直接做得到嘅， 冇錯， 是 吧？即是虽然话房署系即系有职责上系有个责任系去处理呢啲问题，但系就即系佢哋都你都需要有一个人去统筹或者代表一啲居民去向房署提出一啲嘅问题，因为佢哋未必知晒所有你啲问题吓。 系啊，咁你例如好似你有时就话家居嗰啲维修啊，咁你等于好似嗱呢轮就。讲到嗰啲 U 字型嗰啲咧， 要去水管 啲 U 字型嗰啲系咪咧？几通知咗几个月，我哋系开到后尾年底嗰、那个最后嗰个咨询委员会，都仍然未有去处理。咁我哋就逼佢啦。即系唔好讲话逼佢，我哋都话吓，依家个疫情咁严峻，系咪先？即系你话出街就担心中招，但系讲真啦，坐喺屋企。都有機會中招，就是因為渠的問題嘛。咁我哋就唯有逼死佢，就話喂，你快啲嗱聲搞掂，即係唔好等人哋嗰個長者喺屋企咧，就一路嘈，就一路驚。 我想問一問咧，我想問一下咧，就而家政府每季都有一啲嘅即係資助俾一個護委會啦，好似一季1000蚊咁樣，同埋佢都提供一個即係免費嘅即係辦公嘅地方俾你哋啦，可能有一間房咁樣，係咪嚇？ 係。 咁如果政府係出年一月開始就要完全就會停止呢啲資助或者係嗰個辦公室啦，咁你哋有冇可能係你哋自己亦都用你自己嘅資源去繼續運作？落去嘅 咧，嗱呢个咧都我哋都倾过嚟嘅，咁但系又就正如大家都系咁样讲咧，我哋有个即系有个身份，我哋就变咗系出师有名。 系， 但系如果你系冇咗个会嘅时候，我哋根本就出师无名。我哋咁用乜嘢名义去帮佢哋咧？或者佢哋真系需要有啲乜嘢嘅时候，我哋又要用啲咩名义去帮佢咧？ 你都注册唔到嘅，你哋吓， 系啊，你都冇得注册系咯，咁样讲咯， 系。 你剛才都講到話疫情底下啦，咁其實如果喺處理疫情，譬如話係要做成棟大廈嘅檢測，或者要派發防疫服務包嗰度，係即係預埋你哋嘅參與嘅時候，你覺得護委會可以喺呢啲地方度發揮咩角色咧？ 可以咩啊？讲多次唔该。 即系呢啲地方，譬如话派防疫包或者系做检测嘅时候，你觉得护委会可以系帮到咩手咧？ 嗱，如果你话做检测嗰啲咧，咁我哋通常一般都系咁讲，都系劝喻啲人，即系话同政府合作。好似你话嗰轮嗰三日做快测咁样，系嘛？咁你话譬如你嗰轮你都知道咧，就即、是、系我哋讲句唔好听嘅，即、就、系、是、所有嘅医院都系单仗。咁即系举个例，我隔篱嗰个两嗰嗰对母女咁样讲，佢中咗，但系佢报咗卫生署，咁佢亦都 WhatsApp 话俾我听，啊就即系叫我就话同隔篱左右讲声，即系话因为佢哋染咗疫，而家喺家居度隔离。咁我就支援佢咧，就话你需要有啲咩物资，或者需唔需要我哋去买餸啊？咁物资佢话要，咁我咪攞，我哋就攞物资俾佢咯。咁當然我唔係面對面交收啦，咁呢個就即係話成一袋物資，我哋掛咗喺個鐵閘嘅門口，咁然之後就 WhatsApp 通知佢自己出嚟攞。咁呢個又唔係單一嘅例子，因為整個麗景村咧，我哋已經做呢個動作已經做咗好多次噶啦。 你點理解啲居民啊揾你哋護委會就唔揾房署咧？咁係咪因為即係可能你哋都咁多年嚟同啲住户就建立咗啲嘅關係啦，鄰里關係係嘛？ 係啊，係啦。同埋佢哋知道咧，佢哋揾我哋咧，就我哋會直接幫佢解決嘅。咁當然喺我哋嘅能力範圍度啦。如果超出咗我哋嘅能力範圍咧，咁我哋就會揾其他嘅社工去幫手啦。又或者揾房署去幫手啦。咁通常呢啲時間咧，即係講真，依家呢段疫情係咪先？好幾個月，佢哋都係家居工作，我哋點揾人咧？揾唔到人噶嘛。 我都想問一問咧，即係你根據你自己嘅感覺啦，即係房署嘅職員或者房署呢個部門，係咪都欣賞你哋嘅工作嘅咧？即係咪都覺得你哋係有幫助佢咧？ 欣唔欣賞就係佢哋自己，但我哋嘅感覺理論上就應該係嘅， 係嘛？因為佢覺得你係即係喺度可能阻住佢哋工作，亦係點樣咧？ 系啊，咁阻唔阻到佢工作，咁我唔知啊。呢个咁我哋只系话有咁嘅需要，要转嫁到去房署， 系 咪落去咯？ 系 嘛？咁你话只要话佢哋听完我处唔处理，咁呢个系佢哋嘅，系佢哋嘅问题，即系佢哋嘅范畴嘅嘢，我哋管唔到噶嘛。我哋只系话有咁嘅事，我需要去到房署，咁我咪陪同个街坊一齐落去房署。揾經理又好，揾主任又好，咁我將街坊成件事攤曬出嚟同佢哋講咗，咁我個責任就完咗啦。咁至於點樣去處理，咁咪係房署嘅事啦。 冇錯，冇錯。 甚至有冇啲嘢其實係房署都未必處理到，即、就、係、是、要交翻俾你哋先處理到嘅咧。 處理唔到， 即係佢冇主動揾你哋幫手去做某啲嘢嘅。 嗱，好似主動咁樣，好似你話而家政府派嗰啲物資包嗰啲咁樣講。是吧，我上一次記者都有講到的啦，即可能是那個參與程度，即是街坊參與程度是可能是不知道啊定是怎樣呢，咁都房署都有 send 咗個短信俾我嘅，咁都話俾我聽，就話喂你幫幫手嘅，你將你所熟嘅所識嘅街坊就 send 俾佢哋啦咁樣。咁我都有落，因為我都喺嗰度住，我都有落去睇過嘅，即係每個座頭呢十箱八箱物資咁樣堆晒喺度。咁嗰兩日咧，其實就可能係或者啲街坊唔留意啊，定係點樣，我就唔知佢啦。直至我 send 咗短信出去嘅時候咧，啲街坊就打嚟，喂，咁點攞？係咪咁行？係咪個人行落去就攞得㗎啦？咁樣我話唔係，我話佢有一張紙嘅，有張物資紙，物資紙。咁就係你個屋企個門牌。咁你攞住嗰張紙落去話俾個座頭聽。咁佢就會攞一份物資就收咗你嗰張紙啦。咁嗰張紙喺邊度啊？咁我就話俾你聽喺信箱度咯。咁因為你派信箱係冇人知噶嘛。 係 即係有開信箱嗰啲人就會睇得到有咯。咁我其實我有啲打嚟，我咁點攞？正如我頭先咁樣講，點攞？咁我咪話叫你，我咪叫佢，你開咗個信箱就有張紙喺度噶啦，你拿住揸住嗰張紙落去同佢攞就得噶啦咁樣。咁嗰個參與程度之後，即係出咗呢啲短信之後咧，其實我參與程度就係快咗嘅。 係嗱嗱，全港有千幾個會委會啦嚇，即我諗我哋都會明白，即有一啲係會即係比較活躍啲，真係可有真係做到嘢噶啦。咁有啲可能真係即係比較即係靜態啲啦，或者係真係都唔係好幫得到手嘅嚇。咁你哋個會都肯定就係一個真係即係好活躍，都真係發揮緊即係功效嘅一個委會啦。咁你覺得其實政府係咪 就係幫街坊嘅啫嘛？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你覺得政府是否應該可以考慮一個的或者自愿性的計劃，譬如說真的你覺得你們是營運緊經營緊一個真的很有即居民 都欣賞的一個會會的時候，是否可以申請繼續 去維持這個會會呢？其他那些就都不想繼續真係營運落去嘅，就可以自己即係去撤銷咧。咁係咪有一個咁樣嘅制度比較即係有彈性少少咧？即係而家一刀切啲，個個都要即係要撤銷啦咁。 嗱，即係講真啦，你頭先你嗱兩邊嗱，我同意前者，但我就唔同意後者。 係 咁、你即係始終都係話嗱，依家講真，因為佢無端端又冇咗個區議會， 區議會喺度，就喺度。 是在度啊，咁但系有啲地区冇噶嘛，你好少我丽景系冇噶嘛， 即系部分议员辞职咗啦， 系咯， 部分议员 嗰啲咁你冇嘅， 即系你个选区嗰个区议员就唔喺度吓， 系啊，冇咗，唔知啊，我即系你知我唔系好似你， 系 咪先？我只系话有啲街坊就问我，喂，冇咗区议会，冇咗区议员，咁我哋要求助嘅时候，咁应该系点啊？ 系， 咁我咪同佢讲咯，我哋能够同你做得到嘅，我哋同你尽做。 冇错， 但做唔到嘅时候咧，就我哋就同你想方法转介，睇下边一个部门可以处理你所要求嘅嘢咯。咁通常我就你话地区都系有其他机构，好似南葵涌嗰啲，系嘛？即系好似早两届前议员周华熙先生嗰啲，咁佢都系做紧地区工作噶。咁有啲嘢我都搞唔掂嘅，我咪转介俾佢哋咯。搵佢哋啊，搵阿周华熙先生嘅秘书。将我街坊嗰个问题讲俾佢听，咁由佢哋去处理咯。即系我哋就可能，我哋可以做到咁样咯。 系 ，OK， 好啊，好，唔该晒方先生， 多 谢你。 系，唔好客气， 唔该晒。好，方先生咧就系丽景村户委会嘅主席嚟啦。咁我哋都就住呢个问题咧，向咗民政事务总署去到查询啦。咁就讲到话，佢哋讲到话咧，就系喺终止户委会计划之后咧，咁政府就会持续加强地区层面嘅沟通。咁例如咧，就透过唔同嘅地区组织，包括系分区委员会、破灭罪行委员会同埋防火委员会咧，去到加强同地区嘅联系啊。咁呢啲嘅地区组织咧，就一直关注居住环境同埋治安等等嘅问题，并就住有关嘅事咧，就积极向政府咧就反映居民嘅意见，系咪真可以代替到咧？ 這個就要真係睇下政府點樣做行下一步啦，因為分區委員會咧就每一個行政區咧就大概都有四五六個至到十零個不等嘅，咁呢啲分區委員會咧，裏邊亦都唔係太多委員，大概廿零三十個度。咁佢亦都唔係以每一個小區或者每一個大廈作為單位嘅，都係政府去委任一啲比較活躍嘅地區人士嚇。咁因此就好似護委會咁樣，佢以一個大廈為單位，可以定期或者長期咁樣向即係當局反映一啲問題嘅機構咧，就其實就應該未有咯嚇。 咁就住單車嘅問題咧，仲有少補充啊！咁頭先講到話有個聽眾話有人喺行人路踩單車咁樣啦，咁就其實我都揾翻資料啦。咁如果冇明顯需要而喺行人路踩單車咧，係有機會觸犯簡易程序治罪條例嘅情況嘅。咁一經定罪咧，可以判處罰款$500或者係監禁3個月嘅。咁呢個補充翻啦。好啦，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